量，而屯門的雨量更加超過70毫米。強烈大風暴黑格比已經增強為颱風。在下午4點，黑格比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東海，而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帶。預測大致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雨勢有時頗大，同有雷暴，隨後幾日驟雨逐漸減少。而家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458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130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7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4点，升32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9蚊，升5蚊。美团点评200.6，升8.7。中芯国际31.3，升1.45；阿里巴巴245.6，跌4；中国平安81.3，跌8；汇丰控股33.4，跌1.55；小米集团15.02，升2；海尔电器28.85，升2；友邦保险69.35，跌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8，瑞士法郎8.451，澳元5.522，加元5.778，新西兰元5.142，欧元8.91252，每百人对港元7.3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95点，升485点。港金现价报182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07美元，卖出197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嘅大消散。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油金头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中慢线解封，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嘅支路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蓝田消防局。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伟业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嘅快线係封闭嘅，车龙排到丽业街。咁亦都影响到海滨道西行转去顺业街嘅车龙都係排到近丽业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落时间系晚上嘅7:03，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5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好意思啊，撞亲你添。 哎呀，我都撞亲你啊！诶，你听咩听得咁入神啊？ 我听紧《开心日报》啊。 开心日报？ 冇错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嘅第一台就有得听噶啦。 哎呀，我知道有梁明忠、陈淑兰、林超荣啊嘛。 哇，你咁都知嘅？诶，咁你又听紧啲咩？听到咁入神嘅？ 哎呀，我听紧许廷铿啲歌啊。 咪住先，你系咪陈淑兰啊？ 你咪系许廷铿？ 我好中意你噶，帮我点个名啊！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 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继续主持自由风。自由风室外气温现在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今天断断续续都有些大雨落紧，下午的骤雨九龙和港岛东有超过30毫米雨量，而屯门落的雨就最大，有超过70毫米。而在台湾出面的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就增强为台风，而家就吹紧去温州嘅方向嘅。咁不过咧，呢个台风当然影响唔到香港啦，但系香港咧都会继续有雨落啊。咁尤其到星期三咧，即系后日咧，雨势而家预测咧就系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嘅。好啦，咁啊，今日嘅疫情方面啦，唔知算唔算好消息啦？就系80宗，咁系十数日嚟咧系第一次咧系去翻双位数，不过仍然系有80宗嘅。不过无论是疫情的数字是继续回落又或者回升点都好，政府就已经决定了押后原本九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还是会押后一整年的。好了，跟住下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一年整个立法会就出现了一个真空期。这一年哪个立法呢？使不使人做呢？定是由得他真空呢？咁如果要揾翻啲人嚟立法嘅，要通过财政预算案嘅，唔使下下开紧急会议嘅话咧，咁究竟乜嘢人可以做呢一年嘅立法会议员咧？咁而家就系一个政界喺度讨论紧嘅话题嚟噶。咁大家有意见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嗱，今日咧国务院港澳办张晓明咧就系嚟咗香港啊，咁据报咧佢系同喺中联办里边咧就同香港不少嘅政界人士去会面啦，正正咧就系倾呢个问题啦，就系呢个真空期系点样处理嗱？而家个问题咧就系无论点处理咧，都系需要似乎都需要人大去释法或者系有一啲解释啦。咁而家人大常委咧就会喺今个礼拜尾8号就会喺北京开会嘅。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其中現在在政界中就有幾個方案，就是包括就是怎樣處理這個真空期。當中就有一個方案就說是由中央提出成立臨時立法機關，就是由中央去任命一些特定人選，就是說嗰一年咧，未來嗰一年咧，有可能啊，就係有一個委任議員出現啦。嗱，委任議員呢個名咧，好耐冇聽過啦。啊，大概都係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咧嗰陣時就有委任議員嘅。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可能係極端少少嘅方案。咁另外咧，根據《星島日報》嘅講法咧，仲有其他嘅方案嘅。咁就包括咧由人大去決定咧，現屆立法會咧就延長到5年，即係原先大家 在议事堂里面呢讲晒再见，然之后挥手说再会嗰啲嘅立法会议员呢，是再延长一年。咁但是呢一个方案呢就同基本法是有抵触㗎，因为基本法第69条呢就写得好清楚啦，立法会嘅任期是四年㗎。咁四年点样可以变咗五年呢？点样释法释到四年变五年呢？咁有个建议呢就话，不如咁啦，就係喺嗰句说话之后呢，即係基本法第69条呢就规定立法机关喺特殊情况之下未能选出呢，就由原有嘅立法会暂时履行立法会机关嘅职责。咁呢个呢就係加多句㗎啦。咁但係加多句系咪就係可以呢？或者係如果咁样释法嘅话，其实又是等同修改了基本法，因为其实个意思都可能有些改变了。这个又是一个争议所在。另外一个更加大的争议就是，无论用什么方法去继续去令立法会运作都好，那些人选究竟包不包括刚刚在上个星期被 DQ 的12人之中的其中4个现任立法会议员呢？根据很多建制派人士的讲法，咁如果俾佢哋繼續做嘅話咧，係有矛盾嘅。咁但係問題係用咩理由係唔俾佢哋繼續做咧？咁呢個咧都係而家爭論緊嘅問題嚟㗎。咁大家對於各方面嘅問題有啲咩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啊！ 今日新聞追蹤，2020年8月3日朝早9点。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表示，政府要研究怎样在疫情之下继续选举。 政府现在要做的，首先不是去研究什么大湾区那些应不应该投票，研究的就是新加坡为什么可以选到，南韩为什么可以选到，其他那么多地方为什么可以选到，人家有什么措施我们没有的。那林郑她知道，但她说现在我们赶都赶不到，做不到。三个月赶不赶到？肯定赶不到。六个月我认为都赶不到，我一年应该够了嘛。 11点半，香港理工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团队利用重组蛋白技术制造新型肺炎疫苗，成功在动物体内产生抗体，将会进行人体临床测试。理大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客席教授刘耀南： 我们在三组动物，在老鼠、兔仔和猴子，证明我们的疫苗是相当有效。在猴子里面只要打一针，其实已经有抗体，两针效果已经是非常高的了。第二，绝对安全，我们打下去所有动物没有一个是有副作用。 下午3点，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张宇仁建议政府向饮食及零售界提供资助，同埋呼吁业主减租， 提议给特区政府就在个租金度是怎么做呢？我们都希望在599条条例那里我们去立法，我哋希望政府俾两个月嘅租金去俾业主，同一时间咧，业主咧就亦都要同样去宽减两个月嘅租金。换句话，政府出两个月，啲业界咧就有4个月嘅免租。 4点半，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过去个几星期以嚟第一次少过100宗。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喺呢个钟头咧，我哋会倾下就系政府决定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咁呢一年嘅立法嘅真空期咧点样处理咧？究竟立法会点样可以继续运作咧？边个可以继续做议员咧？成为咗我谂呢一排啊，尤其系今个礼拜咧，喺人大常委8日开会之前咧，就应该系一个热话啦。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而电话里边咧就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啊，谭耀宗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咁啊，张晓明嚟咗香港啦，你有冇去见过佢啊？ 呢、這个咧就系佢啲行程，我唔会透露啊，我又唔会回应呢个问题吓吓，嗯， 吓、啊、即系有定冇啊？ 我唔会去回应呢个问题吓。 其实点解咁秘密嘅？ 因为我唔会透露佢啲行程啊嘛，所以我唔会吓、啊，我唔会讲话有或者冇啊，所以我就。我唔会答呢个问题咯。嗯， 好啦，咁人大常委8日开会啦。其实而家你最新嘅消息咧，会唔会倾香港嘅问题，倾立法会嘅问题？ 暂时未知，因为咧、就到现时为止咧，就嗰个议程上咧就冇未有讲到呢个问题嘅。 嗯， 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上到北京咧， 就如果人大委员长会议佢亦都可以增加呢个议题嘅。 嗯，咁有关呢个真空期嗰个问题啦，即係喺未来一年啦，呢个立法会仲系咪继续如常运作呢？咩人去做呢？你自己有啲乜嘢嘅方案？你点睇？ 我自己就冇话咩特别嘅方案。 嗯， 我就我自己睇呢就可以即係第一希望可以摆喺八号个会议嗰度傾啦。 嗯， 因为既然特区政府提咗出嚟，中央亦都支持，中央亦都將呢個問題咧就交咗俾人大常委會去依法嚟去處理，去作出決定。咁我希望可以八號至九號個會期可以傾得到啦。咁亦都希望可以係用一個比較簡單啲嘅辦法嚟幫助解決呢、這個即係所謂一年嗰個空缺嗰個問題。 係，你覺得嗰個原則係啲乜嘢咧？嗱，你剛才講到一個咧，就係、是、我唔知係咪算原則，就係、是、簡單啲啦。仲有啲乜嘢你認為即係需要履行嘅一啲原則咧？ 嗱，原則冇嘢，我哋一定係要按照憲法啦，按照基本法啦，咁啊睇翻香港嗰個實際情況啦，亦都睇下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比較恰當啦。就因為我就係講到，因為我哋只係一年嘅期，我哋如果你話又搞啲什麼補選咧，又搞其他選咧，咁你何必咧？咁啊，不如繼續用翻，即係繼續去九月六號選舉咯，係咪？咁所以咧我所以講到一個即係比較簡單啲嘅辦法嚟處理，就係咁嘅意思咯。 咁嗱，呢一個嘅呢一年裏邊咧，呢一個立法會咧，你覺得佢履行一啲咩職責咧？係一個好低限度做啲最基本嘅嘢啊，定係好多立法都可以去做埋咧？ 嗱，即係呢一年時間裏面咧，我覺得都應該有啲嘢應做要做嘅嚇，譬如財政預算案咁樣，呢個肯定要做啦。如果唔係，政府邊有錢使咧？如果啲同抗疫防疫有關嘢要做啦，有啲同選舉法例有關嘅嘢可能要做啦，因為有啲先前又話，譬如電子投票咁就話唔夠時間做，因為要立法咯咁。但係而家有一年時間應該做得到啦。啊，點樣？ 譬如大灣區投票咧，係咪都喺？你覺得呢一年要做 嗰個都要研究啦。因為呢個行政長官亦都提咗出嚟，佢話呢啲我哋都要研究嘅咁樣。咁我希望有一年時間應該做得到啦。 咁廿三條立法咧，你覺得呢一年應唔應該做埋佢？ 我再講埋先啦，你唔使咁心急，係咪？我哋都有啲時間嘅，係嘛？咁咧就譬如同經濟有關嘢，或者因為如果疫情能夠緩和啦，咁我哋希望個經濟可以盡快可以恢復翻嚟，咁有冇咩嘢譬如可能有啲撥款啊，有啲其他嘅政策措施啊，要立法會同意啊嗰啲，咁我哋可能要做啦。咁有啲民生嘅嘢啦，或者係醫療方面，我哋有咩嘢要趕住做？ 咁聽你講，其實 關心嗰樣嘢咧，廿三條嗰度咧，我覺得就因為一年咧時間亦都有限，亦都做唔到咁多嘢。雖然你好支持廿三條立法，或者你希望快啲通過個立法，但我覺得可能未必能夠做得到咁。但係我哋而家幸好都有個國安法喺度頂住先啦，係嘛？ 咁其實你頭先講咧，你頭先講嗰啲立法會嘅功能咧，其實一路都做緊嘅啦。即係話呢四年你立法會都係講好多民生啊、經濟嘅議題，有啲乜嘢唔同啊？咁未來嗰一年嘅立法會做嘅嘢同以前嗰幾年有咩唔同啊？ 未必一定要同，即係未必一定要唔同或者要同嘅，係嘛？咁我覺得即係有啲嘢係應做咪做咯，有啲嘢政府可能有急迫性，喂一年之後喂唔得啦，咁咪做咯，係咪？咁你冇你如果將佢夾硬畫條線咧，係咪一定好咧？咁我就唔敢講，係嘛？但係我諗都因應。即係有咩工作因為我暫時我真係唔知道政府有冇咩急迫性嘅嘢要處理。但我剛才講幾樣嘢咧，都係一個現實嘅。 係嗱，咁喺你講到話即係一個投票方面啦，即係話可能一啲境外投票都要做啊。其實呢個冇急迫性㗎。 境外投票咧，因為我哋希望有一年時間，咁如果令到有啲人咧冇影響咗個投票權。能够令到有机会投票，咁我觉得呢个系都系合理嘅，系咪？因为四年一次嗰个选举，如果有啲人冇咗个选举嘅机会，咁呢个都好可惜，或者对佢呢啲人嚟讲亦都唔公道啦。 嗱，咁喺上个星期咧，就有四个现任立法会议员就想参选嘅时候被 DQ 啦。你认为呢四个人咧喺未来 会唔会可能喺嗰一年嘅嗰、那个临时嘅议会里边会继续做到议员咧？ 嗱，呢个咧系有啲矛盾，我所以呢两日有啲记者问到我啲问题，我都有啲矛盾，因为咧喺嗰个有四位现任嘅议员，佢哋就去参选，咁但系选举主任咧就经过详细嘅研究。亦都俾咗機會佢哋自己回應啲問題，咁而最後咧作咗個決定，咁而且咧好詳細去解釋翻點解佢哋唔符合作為呢、這個參選人。咁所以即係而我哋大家都尊重啊嗰、那個選舉主任嗰個決定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又繼續揾翻佢哋幾個出嚟，我繼續去嗰個工作咧。咁呢度我就覺得係有啲矛盾喺度。 咁呢個矛盾點樣解決咧？ 這個我諗咧就要帶翻去第一人大常委會開會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哋都需要討論啊。 咁嗱，但係嗱，佢哋係因為參選咧，就係被 DQ 啦。咁同佢有冇得喺新嘅某啲方法裏面繼續做議員，其實係兩種程序、兩套法律、兩個過程嚟嘅。點可以用翻喺嗰度咧？ 即係都係嗰班人咯。 咁但係譬如選舉主任嗱，選舉主任去 DQ 佢咧，其實根據就係佢自己嘅原則啦。咁即係佢能唔能夠參選嘅原則啦，同佢哋能唔能夠喺未來一年裏邊繼續做議員，其實係兩套制度嚟嘅喎，兩套機制嚟嘅喎。 啊，機制一套，但係咧嗰個準則都一樣，因為咧呢、這個選舉主任佢都係根據基本法啊嗰、那個有關嘅要求啊，然後佢再。去睇翻過去呢幾位現任嘅議員啊，佢嗰個所做嘅嘢，而佢作出一個決定啊嘛，係嘛？咁所以有啲嘢咧，你又唔可以完全話切割啊，又有關係，因為同埋都係嗰幾個人。另外一個咧，個準則都係一樣嘅。咁佢今後佢亦都係要啊，繼續要履行嗰個立法會即係基本法嗰個104條嗰個效忠同埋選。嗰、那個 但係個準則一樣，但係個機制唔同啊嘛，兩回事嚟嘅喎。 咁但係人哋就會有質疑，即係話喂，咁點解嗰度又唔得？你而家又揾佢啊？咁即係嗰度我咪所指出嗰個矛盾嘅地方就係。 嗱，照計咁樣，譬如話有個政府嘅好高職位，譬如話港台啊，而家廣播處長啦，公開招聘啦，有位公務員咧，佢而家就想申請，跟住就唔得啦，呢份工唔俾佢做啦。咁而家政府就話咁你原本嗰份做开都唔俾你做啦，咁咪好矛盾咯，跟住好其实好难理解 嘅。你呢个例子可能又唔系太准确，又唔系开唔俾做系嘛？因为嗰个任期到九月三十已经完结咗啦，咁你计唔计？即系有冇机会去帮手嗰个未来一年咧？嗰度系两个唔同嘅嘢嚟嘅吓。 OK， 嗱，你刚才咧讲到咧就系喺呢一年里边咧都想进行有关即系喺境外投票嘅立法啦。喺你心目中境外投票系包括边一啲地方？ 我自己觉得咧就大湾区，呢个系一个即系同我哋而家同嗰个发展系好密切关系，因为点解隔咗一条河？咁加上咧，而家你見咧，政府又喺度呼籲鼓勵啲人去創業啊、工作啊、居住啊咁樣。咁但係佢一過咗條河之後咧，佢就冇咗個投票權。但係佢哋呢班人咧，同香港好密切嘅，可能每日翻嚟翻工係嘛。咁所以呢啲人我哋又點樣處理咧？咁曾經咧喺立法會咧都講過好多次嘅啦，唔係我而家講嘅啦。咁但係咧就政府就好似都即係。即又唔知道時間關係定咩啦，咁總之拖下拖下都唔願意去處理咁。咁最近我又聽到即特首喺個記者會嗰度，佢都提及嗰啲問題。咁我希望有一年時間，等政府認真考慮咯。 但係點解淨係大灣區啦？嗱，剛才即其實政府咧喺好多即內地好多城市都有佢嘅辦事處都可以愛嚟做投票站啦。北京又得，天津又得，成都又得，武漢又得，點解淨係大灣區咧？台北都得㗎。 當然我都唔係一定話局限大灣區嘅，不過我覺得大灣區最有道理，因為嗰個一小時生活圈即係好密切啦，係嘛？即係行嗰條河咁，我形容就係咁樣。咁你話其他全國各省都得係嘛？如果我哋有特別有辦事處嗰啲都好容易啫，係嘛？都可以處理嘅。咁呢個留翻政府考慮啦。 咁如果一小時生活圈咁方便，其實翻嚟香港投票都唔係好難嘅啫。 咁但係我哋如果有時能夠做到啲嘢出嚟方便大家，我諗呢個都應該做嘅嘢。佢有啲直頭有啲可能就仲有一個合唔合資格嘅問題咧，係嘛？仲要處理呢個咧，係嘛？ 嗯，好，唔該曬你，唔該曬譚耀宗。好，好， 啊 okay、 譚耀宗係全國人大常委啊，咁有關嘅喺嚟緊嘅八號咧，就會係全國人大常委咧喺北京開會啦。咁不過咧，即係暫時嘅議程裏邊咧，都未有提及會有香港嘅議題嘅。嗱，咁剛才咧就提到就係、是、包括就係立法會選舉延期啦，個真空期點樣處理啦。另外咧就係、是、亦都聽到啦，剛才都提到就係、是、政府咧，林鄭月娥咧就提到喺未來咧係要研究境外投票，就係、是、尤其俾大灣區嘅居民咧唔使翻香港都可以投票嘅。咁其實根據立法會秘書處做嘅一份研究咧，喺2019年咧，全港有54萬個永久居民咧，通常喺廣東省逗留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13日以嚟首次少于100宗，当中24宗未找到感染源头。新增的80宗个案中，部分同之前的确诊个案相关，包括怡安阁直销公司 Star Global 新增5宗个案。多一名的士司机感染等，有部分个案未找到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今日确诊数字看似较低，但整体仍然好高，认为要观望多几日先知道趋势是否向下。他又说市民不能够放松，很明显只要一放松，个案就会增加。不少个案涉及一家人聚会，上至祖母，下至孙儿，呼吁市民要忍耐。另外，今日多2名确诊病人死亡，累计37人离世，分别是屯门医院的83岁男病人，以及伊利沙伯医院1名84岁女病人，两个人都有长期病患。医院管理局话，今日凌晨1:45，将军澳医院深切治疗部2间隔离病室的负压系统发生故障。当时工程人员估计需要一段时间维修，因此将病房内2位确诊病人转送到其他隔离病房。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期间医护人员有佩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和采取感染控制措施，负压系统在4:15回复正常，评估之后相信感染风险很低。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抵港，并将与部分人士见面。特区政府日前决定押后立法会换届选举1年，人大常委会将会就如何处理立法会真空期的问题作决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4名被取消参选资格的现届议员，如果让他们在真空期内继续做议员，会有矛盾。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就说，褫夺议员的议席是很严重的事，但现在是相关人士能否延任多1年的问题。他又认为特区政府要利用1年的时间做好准备，研究境外投票、增加票站、延长投票时间等，避免市民集中在同一个票站投票，令到1年之后无论疫情如何都可以如期选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反对美国任何行动针对中资软件公司。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促请美方停止歧视性政策。较早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控 TikTok 同微信等中资软件将美国国民个人资料直接送到中国共产党手上，认为是时候采取消除风险的行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丁九桥快线受到阻碍，一大多车嘅，咁喺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段有意外，一带交通繁忙。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九龙路面方面呢，现时鲤鱼门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观塘道一带就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启田村。观塘伟业街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伟业街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的快线呢就需要临时封闭，一带多车的。海滨道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一带亦都是交通繁忙。而反方向呢，伟业街现时东行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至德士活大厦一带呢亦都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有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嘅脉搏，亦有啲系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嘅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呢、这个钟头我哋倾紧嘅就系政府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啊，咁喺未来一年立法嘅真空期点样处理咧？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有谭先生，谭生你好， 你好啊， 系请讲。 就我谂过去呢一年咧，所有我谂住冇发生嘅事，即系唔会喺香港发生嘅事咧，全部喺香港发生晒，即系。即系我谂好多人咧都觉得好沮丧，即系以前冇谂过喺香港会即系讲句说话咁样都会有国安拉啊咁样，即系喺睇新闻系内地先有嘅啫。咁、至于嗰、那个而家话延后嗰度咧，其实我亦都觉得而家管治香港嘅咧，就主要系谭耀宗呢啲啦，或者系呢一个人大常委啊嗰啲，佢哋去管治香港，因为佢哋每一次吹完呢啲嘢出嚟咧， 都未必啦。阿谭耀宗都唔知道礼拜六开会讲乜嘅。 之前国安法佢哋够个个都扮晒嘢啦，跟住咪又系讲完出嚟咪又推。今日不过问题就我想讲就系话佢讲大湾区呢样嘢，大家都知啊。佢然后呢一年咧，佢系想筹备翻点样去改一啲制度，令到佢哋即系话个胜算高啲啦。咁大湾区呢样嘢咧好大问题，有个唔公平嘅地方就系、是。咁如果一啲民主派嘅议员，佢哋嘅候选人，佢哋可唔可以去大湾区嗰度去宣传佢哋咧？咁佢连去都去唔到，随时寄啲嘢入去都未必寄到。咁即系话你大湾区嗰班全部就系得一方面嘅资讯。咁我谂呢个好明显系唔公平啊！不过而家唔系啊，而家所有嘢好明显系唔公平嘅，但系都好多人出嚟讲话，系系啊系啊，呢个系好正常。 同埋我会有啲奇怪嘅就系、是，你一系俾你就俾晒。你係全中國啊，台北都有辦事處噶，譬如歐洲、美洲都可以投啦，應該。 嗱，好老實講，我女就喺外地嗰度揾書嘅。其實如果唔係因為疫情要14日咧，我係諗住買張機票俾佢翻嚟投票嘅。 佢又去第一年有資格投票。 嗯、 我真係諗住買機票佢，不過因為而家要疫情問題，我做唔到，同埋而家都亦都冇得選啦。咁其實如果你係有心翻嚟香港投票嘅，我覺得一小時生活圈頭先去講都唔係好難啫，更加係咪？ 明白，好多謝譚生嘅意見。譚生都提出咗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咁如果內地嘅喺大灣區嘅朋友可以投票嘅話，香港嘅民主派可唔可以去宣傳呢？可唔可以寄啲單張去內地啦？咁、如果唔得嘅話，咁係咪唔公平呢？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啊，可能要解決㗎啦。好，電話裏面有李先生，李生你好，李生 Hello, 你好、啊， 請講，係。 系啊，咁我都系同上次个头先个观众讲嘅一样，就话大湾区嘅问题，因为大湾区嘅人，如果通常居住喺大湾区嘅人，点解会去翻有投票权，影响香港嘅市民嘅政策，嗰啲嘢咧，我就好唔明咯。 咁佢嗱我代吓， 系啦， 我代政府讲嘢啦，咁佢哋都系香港人啊嘛，佢哋都会翻香港嘅咁咯。 翻香港咁就话可能要 set 个期限咯，譬如话佢喺最少喺香港几耐居住喺香港几耐嘅先有投票权嘅，咁就 OK 咯。 嗯，你觉得个期限系点咧？ 喺大陆嘅，咁你冇意思嘅喎。 系。我讲俾你听，嗱，而家嘅法例咧系通常居港，就系、是、规定呢四个字嘅啫，就冇具体定义嘅。咁点样定义咧？咩叫通常居港呢？以往嘅情况就系喺有案件嘅时候，法庭去决定嘅。咁、所以喺而家嘅法例里面就冇讲清楚咩叫通常居港，而政府呢基本上亦都冇乜权啦，冇乜人手去查你系咪真系通常居港，你翻到嚟投咗票，冇人会查你嘅，基本上。 所以而家呢段期间就学你话斋，就系因为佢哋想争取呢一年期间里面嘅真空期，去定立对建制派或者对中国大陆有利嘅条件去做嘢咯。我知你好咋，23条或者其他法附属法例，咁去做嘢方便佢哋咯。 好，多谢。 咁学你话，即系你话美加嗰啲嘢，咁其实美加嗰啲系咯，都话你话即系境外，咁点解美加嗰啲唔得咧？我就唔明咯。 系啊，好多嘢唔明啊。好多谢李生嘅意见啦。李生刚才就提到咧，如果喺住喺境外嘅人，佢哋都可以投票嘅话，即系点解佢哋会？可以影響翻香港嘅，即係呢個地方嘅一啲政治啊選舉咧，點解佢哋有權去影響咧？嗱，呢個問題咧，其實喺嗱呢個就係喺立法會秘書處咧，早前咧就做咗一個即係應議員嘅要求咧，做咗一個資料摘要，就係有關世界其他地方咧嗰啲境外投票嘅安排啊。咁喺呢份報告裏邊都提到咧，就係喺好多地方啊，包括咧就係英國、葡萄牙、新西蘭等等咧，都曾經有個爭議嘅，就係俾人海外投票嘅話咧，其實喺嗰啲地方咧有好多嘅海外僑民嘅，咁其實咧佔咗嗰國嘅人口咧，有時係超過一成嘅。咁喺呢啲地方咧，曾經出現個爭議，就係點解要俾佢哋投票？因為佢哋咧係居於外邊啦，係好耐嘅時間啦，好長嘅時間啦，點解可以有權力俾佢哋去改變本國嘅政治平衡咧？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爭議嚟嘅。咁另外呢份立法會嘅報告咧，亦都比較咗外國嘅地方咧，就發現咧，其實咧，就算俾僑民喺海外投票咧，通常咧都係只限於全國嘅總統選舉，即係啲比較大嘅決定國家領導人嘅選舉咧，先至可以係喺海外投票嘅。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地區選舉咧，就唔可以有呢个权利嘅，就算有海外投票嘅地方，咁佢话咧就系五分之四嘅呢啲国家地区咧，系就算俾海外嘅侨民投票咧，都只系喺一啲全国性，即系选个领袖啊，选领导人嘅时候可以投票嘅啫，就唔会话喺啲地方选举嗰度可以俾佢投票嘅。咁因为咧呢啲地方选举咧，通常嗰个票数比较少啦。如果嗰啲地方选举都俾海外侨民投票嘅话咧，咁佢哋嘅影响力可能会好大，不成比例咁样嘅意思啦。好啦，喺另一方面咧，就系有关即系政府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嘅决定当中咧，咁之后咧，大律师公会咧就发咗个声明嘅，咁就系话咧极度关注港府押后选举，咁认为咧就系法理同证据基础咧都存在重大嘅疑问，咁亦都认为咧，政府准备提请人大常委咧去 解釋啊，或者係由佢去釋法咧，更加係會衝擊香港嘅法治嘅。咁電話裏邊咧就有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葉巧琪你好啊， 你好你好， 係啊，點解咁講咧？你哋 嗱，我哋嘅睇法咧，其實就係基本法第六十九條咧，就定明咗咧，立法會每屆嘅任期就係四年嘅，當然係除咗第一屆係兩年之外啦。咁而家政府呢一個決定咧，我哋覺得好似係佢已經有咗一個決定啦，就係要延後一年咁樣樣咁。咁咧為咗繞過或者唔想有任何嗰、那個對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嘅挑戰，即係已經有一個目的㗎啦。咁咧佢就繞過呢一個咁樣嘅目的。咁最好嘅做法其實就係乜嘢嘢咧？就係亦都為咗避免咧，唔需要有任何接受唔到任何嘅挑戰噶啦，任何嘅挑戰都冇用噶啦，就係呢一個釋法啦。咁但係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其實就係會對嗰個法治嘅損害，即係會好大嘅衝擊啦。咁即係你可唔可以想象就係話，如果你係為到達至呢一個咁樣嘅目的，而將呢一個基本法基本上係好似重寫咁樣樣嘅，咁對嗰個法治精神其實亦都唔太尊重啦。另外仲有就係、是如果你我哋法治基本上有一個好大嘅原則，其實係希望有個確定性喺度咯。咁人人都會知道哦，基本譬如立法會係四年一任嘅，咁人人都知道呢一樣咁樣嘅嘢㗎啦。咁你破壞咗呢一個咁樣嘅穩定性而去提請呢一個釋法嘅話咧，咁對呢一個法治嘅衝擊亦都係即係對呢個法治亦都會帶嚟呢一個傷害咯。 咁嗱，如果係假設啦嚇，真係延後選舉一年係有必要性嘅嚇。假設政府講法係大家唔爭議住啦，咁你認為有啲乜嘢好啲嘅方法去處理呢個問題？喺法治嘅基礎上。 我諗咁樣啦，其實我哋係提出咗一個平衡，我哋喺個 statement 嗰度，即係喺個聲明嗰度，其實都提出咗一個比較平衡丁咁多嘅一個做法。點解我哋話除咗法律嘅基礎，仲係嗰個事實或者個證據嘅基礎嗰度都係有啲問題呢？一個比較平衡嘅做法其實就係咪一步就要去到押後一年呢？有乜嘢嘅證據嘅基礎係支持一年之後係必定會舉行得到嘅咧，又或者有咩證據嘅基礎嚟到去支持咧？就係唔可以暫時嚟到去押後咧。我哋提出嘅其實咪就係用呢個立法會條例十四天先啦，即係我哋暫時嚟到去睇一睇有冇辦法係押後十四天先啦，然之後再睇下個情況究竟會係點，再唔得嘅可以再押後十四天啦。而家先至係八月初啫嚇，因為呢一個係一定係一個平衡嘅問題嚟嘅。而不是一步就是去到哦，然后一年咁样咁，同埋仲有然后咗一年，亦都唔会有一个担保咧，就是一年之后是必定可以顺利地嚟到去进行嘅咁。咁然之后我哋或者系我最重要嘅就是我哋其实睇唔到政府咧系有考虑过一啲冇咁冇咁激嘅一啲做法，譬如有冇考虑过就是可以喺平衡到嗰、那个public health 即系嗰个公众健康嗰个问题上面，以及系保障大家都有投票嘅权利，而唔冲攻击呢一个第六十九条基本法，睇唔出政府有考虑过其他嗰啲方案咯，譬如系增加票站啊、延长投票嘅时间啊，又或者系睇下入去票站嘅时候，每一个人都会量体温啊，隔好远，咁即系 observe 呢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即系大家都有相当嘅距离，睇唔到政府有考虑过呢啲咁样嘅情况。 喺而家咧，仲有另外一啲讲法啦，就系话早前被 DQ 嘅十二位立法会参选人之中有四位是现任议员嚟嘅，咁而家建制派里边有不少声音就觉得佢哋咧无论如何都冇理由或者系不合逻辑嘅。如果俾佢哋喺未来一年继续做嘅话，咁你认为即系其实嗰个选举主任裁定佢哋不合资格参选，同佢哋将来嘅立法会议员嘅身份地位有冇啲乜嘢系相关嘅地方？ 我諗連特首自己都係講話兩件事係可以分開嘅、哦。假設咧，即係真係延後一年，咁我諗而家都即係事在必行，必定係延後一年嘅啦嚇。咁連特首自己都講嘅就係話，唔代表佢哋係會即時被褫奪呢一個議員嗰個資格，又或者一年之後佢哋冇機會咧係再選嘅、哦、嚇。因為佢哋被選舉主任裁定嘅就係今次。 其實而家已經延後咗啦，嗰、那個參選資格啊嘛。咁如果你要延後一年嘅，咁而家都未知道，即係喺呢段真空嘅時間，究竟會係點樣嚟到去做嘅？咁即係特首都冇講過話係，即係佢哋係必定唔可以喺而家呢一個時間繼續嚟到去做咁樣咯，亦都冇係 sorry。 但係嗱，剛才我人大常委譚耀宗嘅講法啦，咁佢就話即係選舉主任咧已經係即係決定咗取消佢哋資格啦。咁呢個就係根據選舉主任嘅原則。咁而一個原則咧就係亦都係適用於其他地方嘅，即係佢嘅講法係咁。 我諗呢一個似乎唔同嘅講法咯，但係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是、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是、佢本身都係一個現任議員，咁選舉主任佢決定即係講得好清楚㗎啦，其實只不過係唔可以參選今次㗎啫嘛，但係今次都已經都話延後咗咯，咁如果唔代表佢明年係可以再參加嘅，或者即係根據選舉主任佢出年佢都要再考慮㗎啦，即係佢哋會唔會參選咁？咁有咩實質嘅理據？我聽唔到有咩實質嘅理據，就係話哦，佢現任議員嗰個資格都會取消喎。我真係睇唔到任何嘅即係比較 solid 或者比較實際啲嘅一個法律理據。 嗱，咁喺未來嘅一年啦，即係一個臨時嘅立法會又好，或者一個現任嘅立法會都好啦。咁睇嚟咧，佢哋會繼續去即係履行一啲立法嘅職責嘅。你認為即係佢哋喺呢一個身份地位去繼續做立法嘅事情咧，係有冇一啲嘅危機啊，或者係一啲不足嘅地方？ DQ 咗呢？ 唔係 DQ 嗰啲，即係話整體嚟講，咁佢哋都會繼續立法嘅啦。雖然佢嘅地位，即係可能會有人覺得，喂，係咪合乎憲法嘅咧？係咪要司法覆核咧？佢哋喺未來一年，即係成個立法會繼續做嘢嘅話咧，會有啲乜嘢可能嘅危機會出現？ 我唔睇得到會有好大嘅一個危機啊，因為佢哋即係已經做咗四年嘅議員，同埋我諗比較難知道嘅就係究竟而家咧呢一個真空期，我諗咁啦，其實比較合邏輯嘅做法其實就係處理咗呢一個真空期，究竟以咩形式，我哋嘅立法會究竟係咩形式先啦？因為政府淨係宣布咗話押後啫，究竟呢一個真空呢一年由而家去到出年嘅九月咧，究竟會發生咩事根本都唔知道，我諗不如處理咗呢一樣嘢先，係咪咧？即係用一個臨時立法會嘅形式啊，定係點樣啊？即係修改你，甚至乎可能考慮埋係咪修改基本法啊咁樣咁即係。當然我是講這個只不過可能是其中一個可能性來的，即是究竟這個真空期究竟怎樣做，我想好像現在都未有定案，我想不如處理了這件事先。 好，明白，麻煩你葉巧琪，麻煩你 拜拜。 葉巧琪是大律師公會的副主席，有關然後立法會選舉帶來的一連串的憲制問題，還有一個剛才都未提到的這件事，就很可能是一定要人大釋法的，就是關於出年才再選，出年選那一個立法會他的任期又是幾年，是三年還是四年呢？這個問題就根據以往就是曾蔭權做特首那一次，因為他是董建華就腳痛之後就辭職，曾蔭權上任，究竟他的任期是兩年還是五年呢？那時候都是要人大釋法的，所以呢今次相信就是說出年選出來的立法會究竟任期是三年對四年呢，這件事就似乎要人大釋法了。不過還有其他的問題，就是這一年怎麼算呢？看來都要由人大常委去一錘定音了，才能夠避免很多的司法覆核，但是也都同時衍生很多的問題。大家有意見請打電話來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工作好求其 in English 咧？有听众咧就问萧叔好求其，我点讲？最常用一个字咧，我哋会话 sloppy，s l o p p y。是一個 adjective 嚟嘅 ，sloppy。咁佢通常點用呢？你可以話佢呢份嘢咧就做得 it's super sloppy，OK？、Okay? 或者你可以話一個人工作態度非常求其，你可以話 his work is sloppy or he's a very sloppy worker。另外一個字我哋可以用咧就 slapdash， 亦都係一個 adjective 嚟嘅。咁呢個就比較冇咁我哋 conversational 口語嗰種講法 ，slapdash， slapdash。咁你可以話 it was done in a slapdash manner， 就即係呢件事咧就係咧用一個好求其嘅方式咧就做完嘅咁樣，或者你可以話 that's a slapdash piece of work， 咁就係個好求其嘅一份作品咁樣。咁啊，下次再見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把握时间听下听众嘅意见。电话里边有欧先生，欧生你好， 主持你好，咁我听完之前讲嗰啲咧，即系首先我就觉得停一年咧就系冇理由啦，冇理据啦。第二就系原来听下咧就系想即系搞大湾区嗰啲人都可以选，嗱咁就唔使停一年咁咩噶啦。而家我哋啲科技咁发达，叫佢喺个电话嗰度 bid 咪得咯，系嘛？唔使行嚟行去啦，反正都系求其选佢啲人啫嘛，系嘛？咁唔使搞到咁劳师动众啦。又话要喺阿谭耀宗，又话喺国内几个点去投票，唔使噶啦。你如果觉得嗰几十万人一定系投你哋，系嘅。咁佢喺个电话喺个网上啊，或者整张名单整晒出嚟，认住佢哋啲人，叫上边啲人必得噶啦。佢假设性系投佢哋噶嘛，落嚟都。是不是 系咯，咁但系好难嘅，电话啲人话会做票噶嘛， 咪有得做咯，佢都系想做嘅啫嘛，顺理成章俾佢做啦，唉，费事烦啦，啱唔啱啊？佢要觉得佢赢先系叫公平嘅，人哋譬如讲说话，佢又话冇绝对公平嘅，选举都冇绝对公平。嗱，我想讲得句就系，人哋新加坡咁困难，好中意同新加坡比系嘛？人哋选个议会都选完啦。 咁唔止新加坡啦，韩国又选咗啦，东京都选咗啦， 係啦，冇错啦，我哋香港有咩困难啫？哦，原来就係要就大湾区，咁唔使烦啦，喺个电话必得啦。 但係嗱，谭耀宗话，譬如大湾区其实真係有好多嘅香港人，咁佢哋都好想投票嘅，冇得俾佢投，好唔公平㗎喎。 咪喺电话嗰度必咯，咁样投咯，或者好似我哋习主席咁拍手掌都得嘅。拍手掌啊，我哋习主席得啫嘛，叫嗰啲人大啊拍手掌 ，OK 搞掂。 好， 还掂都系啦，简单啲啦。 好多谢欧先生嘅意见，咁唔使拍手掌添啦，加晒嗰几十票万票落去就得噶啦。好，电话里边仲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我姓黄嘅，系啊，主持你好啊。咁我想咧就系有一啲系听到系真系摸不着头脑嘅，即系头先你哋位嘉宾谭耀宗委员，咁佢你提一个问，第一个问题，主持你问佢。问佢咧有冇面见到或者系约见到张晓明主任？吓，你记得啦 嗬？系，我因为今日系新闻嚟噶嘛，大家知道张晓明嚟紧嚟咗啊嘛，系啊。 咁我真系觉得有诧异，同埋佢嘅回答啊，尤其是咁佢，你问佢有定冇见过佢啊？有定冇？就算佢唔得闲，或者系张先生唔得闲，冇就系冇啦。咁当然咧，大家背后嘅意见，我相信你都会 feel 到就话系有嘅。OK， 但系我问题系讲佢嘅回答。 其实我只系问 有定冇都唔肯讲嘅，佢就话佢自己唔方便讲有定冇啫。你系港区人大代表，仲系呢一个全国人大嘅常委会委员，你有咩资格做你根本就系即系吞吐到咧，唔系一个。观点的问题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他都说不知道。 我想他们答应了要保密嘛，很多东 西都。OK， 那讲到讲到再讲到就是说你问你主持你一问他说他的主意有关这四位议员的新言到这个一年。 是 DQ 了那四个啦。 那这样问他自己的意见他说没有的。Everything 就是 determined by 人大常委，如果是个疫情有份的话。那我又一觉得这位先生我又真的怎么有资格代表一个港区人大呢，就是代表香港人出席人大呢， 仲有今朝你哋喺呢一个千禧年代里头做嘉宾主持出嚟嘅曾玉成先生啊，都系讲到呢个话题嘅。 嗯、 都是讲这个有关这个。 我们还有十秒时间是请讲快点讲、 啊。实在呢冇得比啊。是唔该你叫返啦曾生出嚟你主持下民建联嘅大局啦。是咁多。 好好多谢黄先生嘅意见啊。我哋新闻之后返嚟呢都继续傾㗎。咁大家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桥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英镑对美元 1.303， 欧元对美元 1.172，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2。港金报18,22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8美元，卖出1968.82美元。港汇指数106.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是多车，咁龙尾咧就去到彩虹隔音屏附近嘅。咁至于路面嘅情况咧，啱啱将交通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先。喺呢个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其实而家咧观塘绕道咧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除咗去旺角因为有意外挤塞之外咧，去将军澳方向咧都系多车嘅。咁啊，龙尾啊排到去灵炭天地嘅，观塘绕道东行线都系交通繁忙。而伟业街咧，部分路段咧因为有工程啊，伟业街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快线咧系需要临时封闭。都是多车啦，咁而家其实整个观塘区嘅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沥源村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到美林村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我哋又继续戴住口罩相见啦。咁啊，今日咧都睇个数字咧，会落翻啲啦，八十宗 啦， 系啊，希望系一个好嘅好啲嘅开始啦。咁啦，但系即系另一个话题又嚟啦，咁就系啦，立法会就会延期选举啦，延续一年啊，咁中间个真空期点样处理啦？嗱，我哋五六点嘅时候都倾咗一轮噶啦，嗱，咁睇到嘅就系即系大家都有啲唔同嘅意见啦。林小鲁又点睇咧？ 嗱，我谂首先就第一个争拗点就系有冇必要啦，咁样咁啊。你從唔同立場去睇嘅時候，你話：，喂，依家嗰個疫情咁嘅狀況，係咪一定要延遲，甚至係一定要延遲一年咁？嗱，依啲咧反而唔係我覺得即係需要處理嘅重點，因為依樣嘢冇得拗對錯。但係實際出現嘅法理同埋操作上面嘅問題咧，就一定要搞好佢啦。 嗯， 因為你喺一年時間，我哋即係今天嘅焦點，唔好理人大。嘅常委會用乜嘢方法去處理先？一年嘅真空期出現幾個好實質嘅問題，我哋都要處理嘅，係嘛？第一，你延一年嘅時候，你個所謂後續嘅出現嘅一啲問題，包括下一屆嘅時候，究竟點樣處理嗰三年，因為係四年咧？如果你話三年，咁其實完全同基本法第六十九條唔對嘴型嘅咁樣，係嘛？咁你話喂，我寫過條基本法都得嘅，咁另外一回事啦，係嘛？但另外一樣嘢，我哋如果真係順延一年之後，又係四年一任咧，咁以後咧就其實立法會選舉咧嘅時間咧，同選委會即係特首嘅選委會選舉嘅時間咧，就近乎重疊嘅啦。咁依啲咧就 特首嗰個五年。立法会嗰个四年， 咁你嗱，你下一届嘅时候啦，我哋要处理呢啲咁嘅，即系喺选举操作上面嘅问题。咁当然啦，即系我其实之前我听到大律师公会嗰、那个即系嘅代表个讲法咧，就系咪十四日加十四日又得咧？咁呢个我又觉得几奇怪嘅，因为你实际落到选举层面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难去。即係話，喂，我不斷係咁騰嘅，因為參選人佢要有好多安排，咁好多具體工作噶嘛。 但我嗱，呢個都係政府個理由啦。但我自己聽咧，就係覺得呢個理由真係好不合理嘅，因為咧，你十四日騰十四日騰十四日，都總好過你無啦啦騰一年啦。你騰咗一年之後咧，而家引起一大抽嘅問題，你無論點解決咧，都係好大爭議嘅。你騰十四日十四日，你嗱九月初疫情仲係嚴重，十月初好啲啦啩。十一月初會好啲啦啩，即係你見到嘅係喺新加坡、韓國、東京嘅東京都知事嘅選舉都係其實都係冇影響嘅。 嗱，我想話，如果我哋諗喂有冇影響咧，依樣嘢就真係一個大家都係估嘅啫，係嘛？我哋睇翻外地嘅例子，可以長可以短嘅褪嗰個時間。但我自己去睇就係話十四日十四日咧，即 真係喺實質嘅選舉操作嚟講咧，就唔係好實際。嗱，至於一年係咪過長咁嗱，政府有政府嘅講法啦。咁但係現實環境嚟講，就翻翻去法理嘅問題。嗰、那個真空期咧，我自己即係聽咗依幾天嘅好多嘅講法咧，有好多疑問，即係唔好講話所謂被 DQ 嘅議員。啊，点样处理先咧？那个就更加多嘅疑问同质询咧，可能引起更加多嘅问题啊。咁但系当你褪一年嘅时候，一年实际会喺个议会里面发生啲乜嘢嘢咧？反为咧，从政治上咧，觉得好多想象空间嘅。咁呢样嘢咧就系边啲人可以所谓过渡到由现任嘅过渡到个延任一年咧？这个在个整个政治操作里面呢，反为是来紧的时候呢，是会出现相当大的争议。 但是你觉得怎么做呢？即是说哪一些人可以在未来的一年里面都仍然做紧立法会议员的工作呢？ 其实 我自己纯粹看回那个，即是用常理来看啫。如果你说喂，我 DQ 了的不能延任这样计，那其实除非我亦都聽到啊張玉成嘅講法就係，依個唔係一個褫奪現任議員嗰、那個即係所謂位置嘅一個做法，依、這個真係唔俾佢延任啫咁樣。嗱，如果係唔俾佢延任係畫一條線嘅話咧，咁我哋就要諗翻喺法理上邊咧，依條線一畫落去咧，就係、是、其實往後或者我哋。往前望或者往后望的时候呢，任何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画了一条线呢，跟着那条线是不是再画多次，因为现在呢我们只是暂时 DQ 了四个而已。那处不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一些的就是所谓选举主任审批的工作，这个就是权在特区政府上的，虽然特首讲咗就是，我哋画条线唔理啦，咁以后点咧？ 咁而家似乎个权喺北京，喺人大常委度噶咯，到时就八号开会啦。 吓，咁如果呢个人大常委话，喂，我要求特区政府，重新审视过晒，原有报咗名嗰阵，咁又系咪另外一件事咧？嗱，就算我哋话，可以。要以延任咁嘅形式，我哋画条线。好啦，实际个机制系点咧？嗱，如果我又用翻张玉成嘅讲法，就系、是、其实咧都唔会讲到好具体嘅咁样。咁到时有人提出嚟啦。咁嗰个机制喺边度咧？依家又冇人讲得到嘅。 唔系人大常委决定咯。嗱，即系呢个问题就系你永远人大常委有无限嘅权力去做呢件事，变咗就系其实佢可以决定边个做议员。 嗱，如果佢系决定晒喺个细节度咧，我又唔系咁睇，我亦都唔觉得咁嘅有咁嘅可能。现实环境嚟讲，佢一定系决定嗰个机制。嗱，如果佢决定嗰个机制系有一啲嘅考量或者一啲准则，咁边个去执行呢啲准则咧？系立法会嘅主席啊？一话唔系，我要重新宣誓。咁其实都系立法会主席啊，加上呢个秘书处要去做嗰样嘢，系嘛？如果你话唔系，我延任嘅过程里面咧，要重新要报过一次名嘅，咁就有个选举主任嘅关系度。咁嗱，呢啲咁嘅细则咧，我觉得系即系唔可以太模糊嘅吓。咁但系喺人大嗰个过处理个过程里面咧，我自己觉得佢好难处理咁细节。 好啦，咁啊，点样搞先至好咧？电话里边有立法会议员谢伟俊啊，谢伟俊你好。 大家好， 系啊！刚才我哋倾紧就系，而家喺参选人被 DQ 嗰一班议员咧，咁究竟即系佢哋系咪应该有机会继续做落去咧？吓，延任一年有冇佢哋份咧？你点睇啊？ 困难嘅，因为系比较急切去定嘅一啲嘅方向政策同法律啦，亦都系牵涉到中央同香港政府之间嘅一啲嘅难题。咁我就纯粹基于近排一啲讨论，咁我有个人嘅意见啫，我觉得。在情理法上呢就总不能够呢是由于有一些人报名在先，咁就已经是被取消资格，咁於是佢哋有一种身份有一种地位或者冇咗某啲地位。但另一啲人同一个原则下呢，就由于佢可能係选择较迟报名 接近期限尾的时候报名，于是就由于有关的选举主任未有时间充分去考虑他们的报名，于是未有一个官方的定案的同时呢，他们反而保留了某些权利。那这个我觉得 在操作上呢是无论是情理法都似不是很合逻辑，同埋不是很合理的。咁但是困难呢就在于现在这个咁仓促的决定呢，包括连刚才你们都提过啦，即是特首咁快宣布了话那条线在哪里画呢，说星期五晚12点钟就不用再做嘢呢，咁我有啲保留嘅。我觉得做开嗰啲如果是程序上，例如是第一个阶段是关于提名期，就算時間上終止了，但是提名的有關的合法性是否被接受呢，這個程序是未完的，是應該做下去，令到呢無論報名在先在後的候選人應該是情況一樣才公道的。至於你說怎樣將來怎樣來這個四加一這個一期怎樣做呢，咁當然咧，就係呢個好特別嘅一個決定。咁我相信亦都唔會話去到要希望唔使要話釋法啦，或者要去甚至更改修法添啊，而係只係靠翻我哋以往都見過嘅一地兩檢又好，國安法又好，都係用一個人大常委嘅決定，係即係比較特別嘅一次過的決定咧，作一個定案。咁有關決定做咗之後咧，咁具體即係嘅原則當然有定咗咧，但係細節咧都翻翻嚟香港特區政府執行。 你剛才講到即係 DQ 議員，即係佢哋嘅命運會點？你嘅意思就係應該，其實係應該嗰條線咧就畫得清楚啲，係針對所有議員啦。咁其實你覺得呢條線係咪就係應該人大常委去畫咧？ 我覺得既然如果係人大常委作咗個決定，定咗係有四加一呢個可能性嘅話咧，就話呢個政治上嘅操作嘅決定咧，自不然咧係點樣去執行呢個決定咧，都有需要咧。如果係有問題嘅時候，有唔清楚地方嘅時候，甚或基本法本身或者本地法律係冇一個清楚界定嘅時候咧，人大常委都可能有責任有需要咧，係再進一步喺原則上界定，即使係原則上話同意，甚至係有個決定是香港即在這個特別情況之下立法會加了一年，但是什麼人才可以繼續參加這一年的立法會工作呢？或者我都容許我提一提一點，可能大家都或者以往沒那麼留意，就是其實在釋法又好，或者是以往人大的釋法，又或者是終審法院的判決裡面，都曾經一再提及到呢，立法會的權責呢就是整體性的，就不是一个个别的议员的权利或者责任来。咁换句话讲呢，即使是话有一个人大常委决定呢，话立法会是整体来讲呢是可以延期一年都好呢，并不等于每一位里面的议员呢都同样地呢是有这个权利呢是继续在这个载体上。 就会像你刚才咁讲，令我想到呢，就是其实林郑月娥呢即是三番四次咁讲边个有资格去参选是选举主任的决定嘛。咁而家你咁讲法就是其实是人大常委决定㗎喇。这 个既不是一个选举的程序，亦不是一个原有的议员是否是要取消他的资格。79条立法会， 但是这个亦都是人大常委去决定边个有资格做嘛，正正就是不是选举都好，都是他决定去边个有资格做嘛。 没错。 那你觉得即其实人大常委这个权力会不会是太过大呢？ 如果他有权是决定立法会是不用选住可以加多一年的任期的话呢，自不然都同样有相等相对甚或是可以理解的权力呢，是判断埋究竟呢一年咧系乜嘢议员先有资格继续留任，边啲议员系唔应该留任咯？ 咁其实有即系其实讲紧嘅就系一个委任式嘅一个立法会噶咯，直情系委任一啲议员做噶咯。 又未至于去委任，因为呢个都我觉得唔同意，因为我觉得唔应该呢个时候委任一啲系同上一届无关系，或者系要重新系要委任一啲新嘅面孔入去，因为呢个就即系当然我哋而家讲紧系一个比较一个紧急嘅做法啦。咁既非係完全選舉，亦都唔應該係完全係委任。咁但係用喺一個比較或者簡單操作方式，就係話第六屆嘅議員可以留任，不過有啲條件就係要唔會違反咗即係 嗰兩個即係基本嘅紅線咧，所謂即係關於係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特區呢兩個，無論係參選又好，或者現任嘅議員都應該不斷都有呢、這個不斷都有呢個咁嘅責任嘅啦。 但係謝偉俊，你頭先講到原則性嘅界定，係咪就係呢兩條紅線？你覺得就係應該定嘅原則咧？咁樣，如果係定咗只係呢兩條原則嘅時候，嗱臨尾都係要有一個機制去執行嘅。咁喺你嘅角度嚟講，你覺得去執行？落实呢个原则应该是什么人去执行呢？ 我想首先这个原则是比较清晰要求的原则，就一路都没有争议性的原则，一路基本法也好，或者我们的宣誓也好，或者不断无论是行文方面的基本法或者是法庭的判断方面从来没有争议过，就是这两个基本的原则。咁何为呢两个原则？点样演绎呢？咁当然有啲比较系实际嘅处境，甚至操作上嘅要求。亦都按翻唔同嘅法律，有可能唔同阶段嘅通过嘅新嘅法律咧，可能有新嘅理解或者要求。包括譬如话我哋嘅就誓词嘅终审庭嘅判决啦，人大常委嘅释法啦，国安法嘅制定啦，呢一次人大常委要作有关立法会延期嘅决定，甚或。可能會作的有關延期之後這一年的作為議員的資格方面都可能是決定的一部分，這是一個流行一個 fluid 的一個過程，是不斷是改變中的，但都不離開最基本的兩條底線，就是說要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至於哪一個機構去執行呢？當然呢，現在目前來說呢，我哋系見到有人大常委嘅初步嘅決定，關於容許香港政府係提請呢、這個或者係要求呢一個咁嘅延期。但係基本上用翻本地立法嘅載體咧，那個 platform 咧，都基本上係翻香港嗰、那個特別條例，就係或者 emergency ordinance。 謝偉俊，你講到頭先嗰兩條紅線，其實大家都知道好主觀嘅啦。特區政府講到咧，而家擁護基本法係要信奉基本法噶嘛。 我想是这个是演绎的字眼上，我想用信奉这个字可能很多批评话会不会好像宗教那样，但我想其实这个是观点角度问题。 但是事实上特区政府是用紧这个字眼，是他用的这个字眼信奉。 我想很多时不同官员、不同议员、不同人都是用不同字眼讲一些东西。 但是他是特区政府的官方声明来的嘛。 这个是一个过在一个解说嗰个佢哋嘅睇法嘅时候讲嘅嘢嚟啫，我谂每一个官员佢每一个地方解说咧，都唔能够当咗佢一个 Bible， 一个所谓Ten Commandments 十诫里面讲每一个字都系等于系定系实系嘅执行，因为咁我哋唔需要去释法，唔需要有判法定判决啦。咁如果系就算用呢个信奉呢、這个或者个字咧，我就觉得个可能会有啲不必要嘅或者含糊添。反而我哋翻去回归最基本嘅，就系话用基本法。效忠特區咁呢個 正正就係而家用緊嘅紅線嗰個標準就係咁含糊啊嘛，就係、是、任特區政府去講啊嘛。 我諗咁講咧，即係好多時法律嘅條文咧，越重要嘅咧，越高層次嘅咧，往往都可能係講咗啲重大嘅意思。但係點樣理解咧，往往都係要經過一啲嘅唔同嘅法庭嘅判案嘅分析咧，先可以去判斷嘅。例如話我哋普通法經常用嘅何為一個合理人嘅諗法咧、想法或者做法咧，永遠都係一個係好含糊。 但 係 嗱，你個問題係你要等到你要等到法庭去判斷。 我唔想係對唔住，我唔想答聲啊，因為你講嘢我講。 我講先啦，不如你講到法庭去判斷咧，往往係一年兩年之後嘅事啊嘛，已經事過境遷啊嘛。法庭在这件事上面呢，他的判断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嘛。 对不住，因为永远呢我们有机制，如果这样说法我们又不需要拿临时禁制令，又不需要很多法庭，是需要一个 due process。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马上第一时间找法院判才是护法你所谓的？ 这个是你讲，这个是你刚才讲法庭会有判断，问题是法庭的判断呢往往是一两年之后才出现嘛。這是你講的， 如果你相信 due process 的話、又或者沒有一個急切性，你事實上如果有人挑戰這個做法，可以馬上拿臨時禁制令的，法庭可以法庭判，但我們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這樣做，應該這樣做法嘛。我們要如果是有 due process 有個法律程序的話，我們要尊重這個法律程序，總不能夠每一樣東西馬上第一時間就拿去、法官麻煩你判判馬上對還是錯，如果是這樣簡單就好做啦。 你講的 due process 就是如果人大常委說了、沒得司法覆核的，我講的決定就是一切了， 就是最终的决定了。其实这个 deal process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是我们恐怕我们现在整个一个宪制上的机制，我们连到终审法院都要承认有这个机制，是人大常委任何时间可以就任何条文呢基本法条文做一个释疑又或者一个决定。那你终于 有，所以你就不应该，你刚才讲紧香港的法院有权力去决判断，其实这件事也都是 一个、其实没有意义的。 我绝对不同意，除非你阁下完全不相信法治精神、法治一个体制。 唔系，因为人大常委已经决定了嘛。 咁如果人大常委嘅决定咧，喺个宪制基础上咧系有至公无上嘅决定嘅话咧 ，so be it。呢个就系我哋一个法律上嘅秩序啊嘛。你而家系咪想话犯人觉得系根本就唔应该跟中国宪法，唔应该有基本法，唔应该有任何嘢？即如果你搞到咁样基础嘅咧，咁我不如唔使政府，唔使。 我意思就系你头先讲到，好似香港嘅法院咧，好似有好大嘅自主权去决定啊嘛。咁事实上，你头先讲咗人大常委嘅决定系最终嘅。咁其實都係冇意思嘅。 我想 我回應埋嗰一句先啦，我完全唔同意剛才位，我知你係歐生定係林生嘅講法。 我係歐嘉倫，係。 歐嘉倫，我唔同意你嘅講法，就係話我哋法院如果有啲地方係判唔到案或者作唔到決定，其實等於冇法治或者冇權力。 我冇講冇法治，我冇講冇法治。係。 永遠我哋要承認翻法，就算法庭法治都有佢嘅界限嘅。 係。 徐委長，我正正就係想，如果我哋講話人大常委就住一啲嘅原則性問題定咗個大方向咧，呢個框架喺度。正正喺執行嘅細節同埋個框架同埋落實嗰個機制，就係喺翻頭先你講就係香港政府嘅身上啦。但政府都有好多，即係頭先講到就係，究竟你係立法會主席去決定啊，一話係加埋秘書處咧，一話誒唔係，我要重新宣誓過加選舉主任嘅一啲嘅判斷咧，咁嗱依啲係會引發喺香港內部嘅一啲嘅法律嘅爭議噶嘛，係嘛？ 我同意，所以佢又唔應該就單靠立法會主席去判斷，更加冇可能，亦都唔應該由秘書處秘書長去決定。而係我哋既然咧，如果有個法律基礎係定呢個加一年任期嘅話咧，自不然應該用同一個基礎咧。即係好似而家係用緊嘅一個緊急法例咧，去制定有關嘅要求同條文。 好，唔該曬謝偉俊，我哋要聽新聞。 新華社訪問時表示，主要任務係協助香港開展大規模人群核酸檢測。首先想知道包括中聯辦、食衛局同埋醫管局等機構嘅想法，亦都會了解華大、海普同埋金域三间内地在港检测机构嘅场地、设备同埋工作流程，以便尽快投入工作。余德文提到，本港公立机构每日检测量只有大约10000，期望与三间内地机构合作，将检测量至少提高10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嘅骤雨为九龙同埋港岛东带嚟超过30毫米雨量，而屯门嘅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强烈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增强为台风，在下午4点，黑格比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浙江至福建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早前有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嘅交通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咁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意外，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反方向观塘道去翻油塘咧，近住康宁道嘅快线都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牛头角下村。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快线有意外，龙尾近牛头角下村。至于较早前咧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近骏发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罗福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而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惠业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惠业街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信业街的快线仍然是封闭，车龙排到近丽业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李仪。我觉得阅读，你如果将它当成生活的常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一分钟阅读，八月开始，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李仪，八月开始同你一起走过。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是林小鲁啊。刚才我哋一路就倾紧啦，立法会延期选举一年之后嗰个真空期点算啦？嗱，其中即系仲要一啲，即系喺人大咧，似乎需要都要解释究竟点算嘅。因为咧嗱，喺好清楚啦，刚才林小鲁都讲啦，喺基本法第69条其实写得几清楚下嘅，就系、是、特区行政、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除咗第一届任期两年之外咧，每届任期四年完啦。咁就冇講到如果延期點算啦。咁其實香港法例呢就只係俾延期14日嘅。咁所以或者有啲人可以講14日之後再14日啦，但係都冇話延期一年咁樣點算啦。咁而家就係正正面對嘅就係呢個問題啦。點樣解得通呢？如果延任一年延任一年嗰啲議員又係咩人呢？咁呢個就係政府處理嘅問題啦。 係呀，你喺個法制上面，你話人大冇呢個權去處理，咁啊梗係唔係啦？咁依家交上去俾佢處理啦，咁樣。咁但係佢處理落嚟嘅時候，大家條氣順唔順係另一件事。實際中間仲有好多窿窿罅罅咧，我又唔覺得真係你話喂，我一次性嘅解讀嘅啫。因為你任何一次性嘅解讀以後咧，都會成為日後一啲事件嘅參考嘅。即係尤其是如果我哋講話喂，因為有啲議員，我哋畫條界嘅時候被 DQ 過，而我唔俾佢延任嘅情況底下，嗱頭先講咗兩個，第一個問題就係有其他嘅啲嘅議員咧，可能即係未出閘嘅，或者未入閘嘅咁樣。 係 咁依啲咧就頭先聽謝偉俊講嘅時候，可能佢都未必同意阿特首嗰條線喎。咁依個即係已經係又多把刀喺頭上。 即係其實咧嗱，而家就係DQ 咗12個啦，當中有4個係現任議員啦。事實上咧有一紮嘅議員咧係比較後先至報名嘅。咁嗰一紮議員咧好多人都覺得佢都應該係冇走雞噶啦，一定係 DQ 佢噶啦。但係咧就當時係未出到街啦，而就已經話延遲選舉又停止咗呢個 DQ 嘅過程嘅。咁嗰班人又點算咧？剛才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啦。 咁嗱，同埋如果我哋講話喂，因為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情況嚟啊嘛。如果我哋話因為咁嘅情況有矛盾或者有尷尬嘅情況出現嘅時候，咁作為一般市民，我又會諗多咗啦，可能。 咁有唔少嘅區議員，佢現任嘅喎，佢做緊嘅喎，咁樣，咁係咪會又有類同嘅情況出現咧？咁佢作為區議員，佢都理論上要即係守嗰兩條紅線㗎，咁樣係嘛？咁但係佢喺個選參選立法會嘅時候俾人 DQ 咗喎。咁對於佢區議員嗰個位置。又有咩影響咧？咁樣 即係揸正嚟做咧，其實你要 DQ 啲區議員啊，或者係唔俾任何一位 DQ 過嘅議員延任咧。嗱，理論上就係兩套規矩、兩套法例、兩套機制嚟嘅。咁係咪話有一方面即係有一次即係今次啦，有啲人被參選嘅時候被 DQ， 其他嘅呢啲做開嘅嘢都唔可以繼續做落去啦？ 咁但係擺喺面前，其實一個最基本嘅，唔好講話危機啦，即係起碼特區政府要面對嘅問題就係特首自己講咗話，依個係兩套嘢嚟嘅。點樣臨尾嘅時候，如果人大常委做嘅決定係同之前林太講嘅嘢係唔同嘅話，點樣打完場咧？咁依度都有排搞。 而家打完場嘅方式就係可能啊，剛才都引述過曾玉成嘅講法啦，就係、是而家唔係要延任，可能係某種嘅重新委任，喺個過程裏面咧係要中間係有啲關卡嘅，有條線要遵守嘅，咁就唔係延任啦，就唔係 DQ 你啦，即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方式啦。 嗱，即係依度我真係如果有機會真係希望可以即係大家再問一下法律界嘅人士啦，因為我哋任何一次決性嘅決定。表面上可以完全冇框架又唔噏，咁但係喺法理上邊都理論上應該有啲參考嘅，係嘛？咁個參考除咗六十九條以外，咁又冇寫過可以委任嘅，係嘛？延任都係一個新嘅嘢嚟嘅。咁究竟如果我哋真係要咁做，我啦，你修改條基本法，理論上任何時間都可以修改嘅。但如果你作為一次性嘅解讀嘅時候咧，係超越咗嗰個框架嘅時候咧。依、這個要同翻一般市民解釋咧，都真係要花一啲功夫嘅。如果唔係咧，你往後行落去嘅時候，真係好難行嗰條路。 電話裏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嘅，朱海迪你好啊， 係大家好。 係啦，朱海迪就係比較後去上個禮拜比較後去參去報名嘅人啦。咁啊喺 DQ 名單裏邊就冇你份啦。咁但係我諗大家都喺度關注緊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嚟紧嗰一年嘅立法会真空期啦，有好多被 DQ 嘅议员或者可能会被 DQ 嘅议员啦。譬如话，如果要你重新宣誓嘅，或者要你报名嘅，你哋会唔会参与嚟紧嗰一年嗰个立法会咧？ 我谂而家个问题，其实首先市民要睇翻个大局。個大局就係呢一個壓後咗成個立法會選舉一年呢個決定，本身係背後有政治動機嘅，並不是因為咩疫情嘅原因，而嗰個壓後嘅時間亦都係不必要地長，先至導致咗而家要有要交俾所謂人大常委去做嗰個決定。咁而我都好肯定呢，其實今日張曉明今日嗰個辦副主任佢嚟香港話要聽意見，佢喺六月頭嘅時候已經講咗啦，香港而家核心嘅問題就係政治問題，就係、是、反對派要奪權嘅問題。咁所以而家佢講嗰個所謂一年嘅真空期要點樣處理呀、用啲咩方法都好呢，其實歸根結底佢要達到嘅目標都係進一步去收緊香港人嘅政治表達空間，無論係體制內或者體制外，咁你問咁而家民主派面對呢、這個局面係點樣因應呢？我覺得我哋未有機會好詳細去商討，但係我覺得我哋眼前事實上係有三個問題係同時間要面對嘅。第一個係出年嗰個九月嘅選舉，即係到底佢會被收緊惡化到咩地步，係咪已經令到香港人係再冇信心？好似今年之前咁樣又搞初選啊，希望係寄予希望係提高個勝算都要玩落去，一話係已經要杯葛㗎啦。咁呢個第一個問題要處理啦。翻翻嚟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好啦，作為過渡安排，其實你話係咪俾唔俾嗰啲？俾選舉主任 DQ 咗嗰啲人入去呢個臨時立法會 2.0， 其實都係枝節咯。即係如果大家睇到呢一個 臨時立法會 2.0， 其實它本身都是建基於一個對我來說是違反基本法的一個前提的話，那入去或者不入去，關鍵就是看到底我們是不是要所謂寸土必爭繼續，因為是不要再承認它這個由它全面操控 的狀態。那這個我覺得現在是有一些空間，就是說大家在爭緊的，就民主派內部都 即你嘅意思，你嘅意思系要睇下到时系咪民主派有超过三分一嘅议席，可以有一啲关键嘅否决权，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我唔系呢个意思，我系话其实要入嘅话，少过三分之一人，只要大家话要入，其实都会入噶，因为如果你系要寸土必争，你系有咩都要砌到尽嘅话。我十個人都入去打交，同佢打到飽啦，係咪？即係我唔會放棄我呢個機會噶嘛。但係如果大家有個共識，就係話初選出線嘅人，加埋現任嘅立法會員一齊去坐低傾，就係話我唔，既然我出年個九月嘅選舉我都對佢冇信心啦，對共產黨會搞一個合理嘅機會嘅選一個公平公正嘅選舉係冇信心啦，咁可能就延伸到去呢一個臨時立法會 2.0， 大家都唔好參與咯。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政治判斷，係要成個陣營包埋嗰啲初選出線人一齊去傾。 但喺呢個問題上，朱凱迪你自己有咩傾向？ 我其實我認為頭先我未講完咧，我話我哋而家面對三個問題啦，一個就係出年九月，一個就係而家呢個臨時立法 2.0 嘅取代，第三我認為先係最關鍵，就係而家北京嗰個成個收緊打壓嘅趨向咁明顯啦。咁喺體制外面，即係除咗選舉之外，到底香港人或者成個民主陣營有冇啲乜嘢可以向前行到呢？我覺得呢個問題先係核心咯，因為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咧。那個體制內的空間是會不斷萎縮的，所以遲早都會有一天，就是你要在體制外面直接去面對這個威權的政府。那我覺得我們現在這裡是迷惘的，就是未在這個國安法之後找到一個節奏是怎樣回應。我覺得這個部分如果有的話，發展到起來的話，其實你是不是參與臨時立法會演練，对我来说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咯。 但是在个所谓初选的过程里面，大家都即是一般市民都看到你的光谱拉到不单只是阔到即是直情 是分裂那么滞。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团结到个所谓反对派也好，泛民主派也好，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是怎样去面对来紧那一年的变化呢？即係尤其是政治， 其實從來，我覺得初選我就唔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分裂嚟嘅，就係話本來過去幾年由2010年開始嘅所謂反對派嘅內部矛盾，其實喺呢一個初選反而有一個好清楚嘅，大家都願意去參加呢個初選，透過初選俾香港人去揀，而有六十幾萬人出嚟去參與呢個過程，令到一個好愿意建立呢个平台，并且呢个系一个团结，所以未来我认为咧，我哋要以呢个作为基础去问到底，面对新嘅挑战打压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行咯？所以我唔系好似林生咁样咁担心嘅，反而即系譬如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愿望，就系、是。无论如何，面对前面一啲好关键嘅抉择咧，都应该系齐上齐落咯。 嗱，喺未来嗰一年咧，立法会里边咧，相信无论咩情况之下都好啦，咁反对派或者系非建制派嘅议席都会系好少噶啦，咁可能系建制派想过乜嘢就乜嘢啦。嗱，你自己睇会即系要留意有一啲咩法例系喺未来嘅一年里边系好容易会喺立法会过到又系好危险嘅一啲法例。 我谂林太已经打咗开口牌咯，即系关于选举嘅法例嘅修改， 即係包括喺大灣區可以喺境外去投票，呢、這個我諗都呼之欲出啦。咁另外本身政府想做喺上一屆做唔到嘅，譬如呢、這個東大嶼人工島嗰個前期研究撥款啊，以至於你話係咪當北京好想國安法之後做埋廿三條，係咪廿三條都會擺埋落嚟呢個臨時立法會二點零咧？咁呢幾樣都係咯。咁但我就其實唔係好覺得佢會利用所謂三分二嘅優勢去推特首普選方案嘅，因為其實佢已經冇乜所謂咯。我覺得。 嗱咁講緊即係大灣區可以投票，以後喺選舉裏邊可以投票呢件事咧。好多建制派嘅講法其實喺大灣區好多香港人佢哋都以香港為家嘅，都會成日來來回回香港嘅，咁所以。方便他们其实很合理的。 我想这个其实香港是一个不是一个国家嘛，我们是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那个它的议会是以这个内政为主的嘛，就是一些非国防外交的事务，所以才会有一个以分区为基础的选举制度嘛。那你说全大灣區開放，其實同樣的邏輯就是，是不是我要開放給美國，在美國的人、台灣的人、加拿大的人，那這個就變了其實是主權國家選舉通常才會有的，因為你是說你是決定那個地方整體的發展的方向嘛。但是香港的選舉其實不是這個性質，所以我是覺得如果你硬樣說要向某一個地區開放，其實是令到香港嗰個選舉嘅性質反而係向緊北京唔想有嘅方向去變化啲。 但係張偉，你依個講法即係其實原則上係任何嘅海外嘅投票選民嘅投票，其實喺咁嘅原則底下都唔應該發生嘅咯，因為香港本身就係一個城市啦。一個城市即係決定佢。 因為你正如呢個立法會條例。其實都提到，即係你係通常喺香港居住先至可以登記做選民啊嘛。點解有呢個規定呢？我認為嗰背後嗰個立法原意就係因為你係喺呢度住，喺個區度住，即係你選翻你個區人先至代表到你去就住你個區嗰個事務去向政府表達意見，或者立法，或者通過財政撥款啊嘛。呢個係香港立法會選舉有咁樣嘅選民登記。嘅基礎嘅原意咯，我認為。所以如果你話而家將佢拉闊咗，因為有人係翻咗大陸度住，咁我哋就要就佢。其實呢個反而係削足適理咯，調翻轉頭。我認為你如果你都翻咗大陸，咁其實你應該係唔好再去投票，就多過話我要就翻你，等你可以喺大陸嗰度投香港嘅票咯。 嗱，咁呢個就即係視乎佢哋係長居啊、短住啦咁樣。咁但係嗱，又再引申少少，就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嗱，其實大家都唔同嘅黨派都倡議過，即係電子投票呢啲咁嘅可能性啦。咁其實一當你電子投票嘅話，只要你證明你係長居，你就可以處理得到噶啦嘛。 唔係，我諗嗰個投票嘅方法，譬如你話郵寄或者電子，其實係另一個問題嚟噶。我唔贊成嘅就係一啲唔係長居喺香港嘅人，反而佢就即係可以喺唔係香港嘅地方去投票，而決定咗嗰個地區係邊一個做佢嘅政治代表咯。即係呢個其實係會扭曲咗嗰、那個代議政制應該有嘅結果咯。 好咁唔該晒朱海迪，唔該 晒 你。係朱海迪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其實剛才在五點幾嘅時候，我哋訪問人大常委譚耀宗咧，佢都提到嘅，都幾清楚提到就係佢認為咧，有關喺大灣區容許裏邊嘅香港人可以喺內地投票咧，係即係佢認為係未來一年嗰個臨時立法會啊咩都好啦，就應該推動嘅一條法例嚟嘅嚇。 咁喺依點上面咧，即係如果你話要從公民權嘅角度嚟講，就即係必然啦，一條線就係一視同仁啦，係嘛？即係唔係唔理你住喺邊度，係嘛？咁我唔知道譚耀宗個具體講法係咪只能夠俾大灣區？ 係啊係啊，即係佢嘅意思係因為大灣區咧，就即係因為係香港政府咧一路喺度推崇緊大灣區嘅一小時生活圈，咁好多人真係去咗，咁然之後以嗰度為家，又以香港為家，咁就唔應該忽視佢哋嚇。 啊，即係嗱，唔應該忽視佢哋同話唔只係大灣區係兩回事啦。即係、但係即係如果你話我要畫條線咁，所有喺居於海外嘅持香港永久身份證嘅人咧。 都可以投嘅。咁嗱，如果喺數據上邊咧，即係我今日睇唔知有幾準確咧，即係可能有60多万人咧，係即係攞住依個即係外地嘅一啲嘅 呢個咧就係立法會秘書處做嘅一個研究，但係咧佢嘅數字就係喺2003年嘅時候，因為嗰啲數字就好散嘅，佢都係只能夠揾翻2003年嘅時候咧，係有68万個永久性居民喺。2003年嘅之前嘅20年移居咗海外啦，即系话呢10多年咧都未有数。另外就系喺广东省逗留嘅咧，就有54万永久性居民喺广东省逗留。 咁所以即係有時啲用字我自己都唔知佢嗰個代表係咩嘢啦。你話所謂逗留係咪等於長居咧？我都話有唔少人咧，真係唔好話每天往返咧，即係係嘛好頻密往返，只能講緊。咁嗱，依啲我覺得。个重点就系咪方便佢哋投票，一或唔系我哋真系要开放俾长住喺海外嘅攞住香港身份证嘅人去投票。嗱，呢条线要好清楚嘅，我自己睇唔到喺理据上边就系我只系就住某啲地方居住嘅人咧就有嗰个权，第二啲咧就冇嘅。好啦，如果一视同仁嘅话咧，仲有好多条线要画嘅，吓，即系喺外国嘅一啲嘅经验。到依家都仲拗緊啦，係咪？點解佢哋有權投咧？ 係啊， 喺乜嘢標準底下 係有好多爭拗嘅？因為你如果長居海外嘅話，好長時間嘅，點解你仲要即係差一腳咧？咁係有爭拗嘅。好啦，電話裏邊有梁小姐，梁小姐你好， 係你好啦，咪 請講。 咁即係你哋啱啱講緊呢個問題啦，即係我覺得如果長居嘅，即係其實我自己哥哥咧都係。上咗大陸住好多年，其實佢都唔會翻嚟香港，香港都冇地址，我覺得根本佢係唔可以嚟投票。 理論上冇地址就投唔到票嘅，就唔得噶啦嚇。 其實即係關佢咩事呢？因為佢都唔會關心香港嘅政治。即係另外頭先咧，謝偉俊咧講嗰番説話咧，即係令到我好氣憤嘅。即係我覺得嗱，而家如果你話佢張曉明落咗嚟香港啦，就話收集啲意見，咁當然佢想聽嘅全部都係建制派啦。即係附和佢哋嘅意見咯，我都覺得其實而家香港即係一國一制，其實大家好明顯，只不過係佢哋喺度即係做啲嘢出嚟咧。其實大家知佢哋喺度，路人皆知佢哋喺度做乜嘢，驚人哋奪權。其實真正要奪權嘅就係中央。即係我覺得你係即係話回歸50年，其實20多年已經變。而家我哋其實好無奈嘅，即係你樣樣嘢都鉛制住。你話議員，如果你係全部過檔嘅，咁佢而家做緊，咁佢雖然係俾人 DQ， 但係下一任啊嘛，咁同而家再延續，咁建制派嗰啲又憑乜嘢可以做咧？即係我覺得好氣憤咯，即係其實而家香港市民咧，其實好激氣，你樣樣其實話嗰個國安法冇影響，你講句嘢嘅自由都有影響啦。我唔愛中國㗎，我完全好反對共產黨。中國唔等於共產黨啊嘛，係咪？就係咁樣。 好多謝梁小姐嘅意見。 即系摆喺眼前嘅，即系喺中央个角度睇，就系我哋依家要稳定啊，稳定嘅情况底下就系，即系头先朱凯迪讲到，喂，呢个系觉得系反对派借住呢啲咁嘅环境要夺权。喺呢个咁嘅调整嘅过程里面，我哋新嗰个架构嚟紧，呢个系咪一次过嘅咧？抑或系？定咗落嚟，以後都要咁跟嘅。我係即係真係覺得唔該，大家要諗清楚。 好，我哋聽新聞。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羅宇光報導一節新聞。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公布新学年最新安排，他表示由于疫情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甚至跨越暑假，当局早前表示全港学校不会早过8月17日上课，现时局方决定学校可以按原来已定假日期展开新学年，但鉴于疫情严重，所有面授和校内活动要暂停，直至另行通告。杨润雄表示，学校可于网上教学，让学生在家学习，而有关安排亦适用于补习学校。 本港今日新增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13日以来首次单日确诊宗数少于100宗。新增个案中56宗与早前个案有关联，24宗未找到源头，另外有50多人初步确诊。直销中心群组多5人确诊，群组增加至最少37宗个案。安老院舍继续有新个案，旧世军龙亨长者之家一名100岁女院友确诊，令群组增至最少14人。深水埗敬福护老院多两名男院友确诊，另外一人初步确诊。深水埗兆善护老中心一名87岁男院友亦都确诊。江雅浦警察设施地盘一名43岁分判商人员感染，令群组增加至最少15人。另外有一名的士司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要观望多几日才知道疫情是否有下降趋势，呼吁市民要忍耐，目前不能够单靠追踪个案去压止疫情。中心又就昨日核对检测报告时将两人误列作确诊致歉。澳门因应香港疫情严峻，提高通关要求，由听朝六点开始，经香港入境嘅人士要提交72小时内有效嘅新冠病毒核酸阴性证明，有别于现时提交7日证明嘅安排。而入境之后维持要到指定酒店隔离14日医学观察。此外，经香港豁免隔离的船员到澳门之后，如果要上岸会实施封闭管理，上岸之后有专车接送到指定酒店隔离，期间不可以离开房间，之后离境上船会安排专车接送，确保船员不会进入社区，船员的隔离住宿费用由澳门政府负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伊朗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据报是接近官方公布的3倍。伊朗卫生部门之前公布超过14000人死于新型肺炎，累积278000多人确诊。但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德克兰政府内部匿名消息指出，截至7月20日，近42000人死亡，450000多人确诊。伊朗是中东地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近期的单日新增病例再次呈急速上升趋势。自伊朗爆发疫情之后，观察家已经发现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病例统计数据有出入，因此估计实际确诊和死亡数字比官方公布多一倍。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同大家报告观塘道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啲，咁啊龙尾近住定富街嘅。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多车，龙尾喺定富街附近。隧道情况。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多车的，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污水处理厂。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方面，深水湾的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蒲苑一带现时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哥尔夫球会附近。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蒲苑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哥尔夫球会。九龙的路面情况，现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九龙湾港铁站一带都还是比较多车的，而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至考明阶段亦都是比较多车。窝打路道的油麻地段咧，喺今晚嘅时间会有工程噶。 今晚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所有车辆禁止喺窝打路道渡船街方向左转真怡里。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的安全距离，醒目的司机一定做得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半个钟头的今晚的节目时间，我们谈一谈呢，就是现在疫情的新进展呢，就是今天80宗的确诊个案就少过之前的12日的了。有回落的一个数字啦，是不是一个趋势就要看多好多日才得了。另外呢，就是由内地派出的核酸的检测支援队来了香港啦。咁琴日就是七个先遣部队就来到啦。咁呢个支援队的队长呢，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话呢，就是希望呢将香港的病毒检测量提高到每日十几二十万啦。而家呢就是大概官方做啦，香港公营机构做呢就是接近一万到啦。咁另外加埋啲私营机构呢，都可能是再多两三万个。呢个是呢位支援队队长讲嘅，佢希望呢检测量增加到每日十几二十万喎。 就算十几二十万都好啦，即係如果我哋做足，即係我当十五万平均计，咁你做足十四日咁都係二百松啲万啫，係咪？咁但係做个过程里面，我哋人仲系流动紧噶嘛？咁其实我都听过好多专家自己都讲啦，系咪？今天你系阴性，唔代表听日唔会阳性， 系因为啲人周围走紧啊。 系啊，咁你做完呢个检测嘅时候，其实翻嚟讲就系嗰、那个、那个实际目的系咪？其实都系尽量去揾到几多源头。或者受感染的人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呢？又或是其实有些人心目中就是，哎，我做完这个检测就可以所谓清零了，回到呢就重新来过的。我自己就真的对于清零这个想法或者讲法呢，是有相当怀疑，也都相当保留。因为你看回香港那个环境呢，除非你说封晒城啦，即是封晒城呢真是完全是家居令禁絕大家走出来。咁你点样禁絕呢？现实环境嚟讲，我哋有冇咁多人手走入每条屋村每一层楼去监察住每一户嘅人係咪会走出嚟呢？甚至倒垃圾都要即係限住边位出嚟呢？呢啲咁嘅机制呢，讲真啦，你内地可能真係好有效可以做得到，但係好多其他地方呢，同埋有城市嗰、那個環境唔同，你可能喺歐洲低密度啲嘅位咧，你都見得到邊個出嚟出條街嗰度。 同埋喺內地就係好多城市都有啲小區，每個小區都有啲街道委員會啊，咁佢哋嘅組織比較係有系統嘅，咁就唔似得香港，大家啲樓咁啊分散曬咁樣。嗱，咁而家咧就係、是、即有啲聲音就話不如做全民檢測啦，咁但係其實根據而家今日睇到呢位隊長所接受嘅訪問咧，佢都冇提到呢四個字嘅，咁就係話每日希望可以增加到十幾萬個啦。咁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醫生，梁子超你好啊。 好， 你好，你好，林子超医生啊。咁嗱，呢个即系而家个检测嘅数量咧，可望就大幅增加啦。你认为即系可以帮到啲乜嘢？ 嗱，我諗第一件事，我諗我哋會將而家嗰啲即係我哋所有滯後嗰啲檢測咧，譬如你醫院入邊嗰啲入院嘅病人啊，好啊，或者我哋私家醫生留咗啲樣本都好啦，或者去一啲嘅院舍入邊嗰啲做咗啲樣本又好，或者係嗰啲嘅我哋啲檢疫嗰度地方做咗啲樣本好咧，佢嗰個回轉能夠即係話快啲啦。其實所有呢啲咁嘅檢測咧，最好就交樣本一日就有結果啦。你拖得耐咧，其實係會捉唔到嗰個病嗰、那個傳染嘅黃金期。 而家拖幾耐？而家要拖幾耐？ 而家有一部分啲報告咧，佢譬如佢而家俾緊嘅，佢自己個承諾就三日啦。咁、但係實際上有啲情況咧，可能個報告尤其是陰性報告咧，係好耐都唔翻啊！喺私家診所度，可能去到成個禮拜。咁因為如果你陰性報告唔翻咧，就算你都係有個問題係咩咧？你根本上唔知個病人入邊成日打翻嚟問，你又唔知道即係話佢哋有冇事，你又點能夠建議病人叫佢留喺屋企咧？你唔能夠叫啲病人留喺屋企嘅，咁你啲個案追蹤嗰陣時候，咪個個都周圍去，咁你根本上又發現到啲個案嗰陣時，個個都已經走到周街走去，跟住個案追蹤咪追蹤唔到咯。咁如果你而家個檢測入邊唔係個個有得檢測嘅，有病人有檢測嘅，嗱好簡單啦，譬如個醫生如果家人度係有人有急性呼吸道嘅病徵。或者是一個院舍員工家人有呼吸道的病徵，如果他們不能夠第一時間檢測，第一時間有報告的，那你叫他回不回工好？如果他們不回工的，那變成一個院舍入面個個都不回工，就沒有人做事。 但是現在 回工的時候就會有傳播，好像最近的問題入面，在醫院入面你回工你就自然有個傳播風險。 但是 那這些都是因為這些檢測滯後產生的問題。 我還以為是不是緊密接觸者是已經優先去檢測的嗎？不是這樣的嗎？ 緊密接觸優先去檢測得嚟咧，優先好多個優先嘅類別嘅嘛。咁變咗你入面如果你本身入面嘅係做到踢曬腳嗰陣時，優先極都係有嘛，都係有一個速度係問題咯。你都唔係話做得咁快，咁變咗呢啲咁嘅瓶頸嘅問題咧，就係話你都係要解決。同埋第二樣嘢咧，咁我哋一定啦，全民篩檢，我佢都冇預你做全民篩檢啦，十幾萬點做全民篩檢咧。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唔使一定用全民篩檢咧，然後先清零嘅。咁其實香港入面咧，其實可以用一個比較兩方面嘅夾擊嘅方法咧，其實都有機會我哋都可以清到零嘅。一方面就當然大家而家做緊啦，盡可能留喺屋企啦。咁會令到你大部分嗰啲傳播嘅個案入面咧，都係會集中喺家庭啊，或者我哋追蹤得到嘅院舍。咁變咗社會上面咧，話嗰啲無厘頭啊，揾唔到源頭嘅個案咧，係會減少咧，變咗我令我哋個案追蹤咧就容易啲。如果我哋嗰個篩檢嗰個瓶頸解決咗咧，係有兩樣嘢大家可以諗嘅，就有兩個嘅地方入面咧，因為我哋要用一個流行病學分析去睇咧，呢、這個病入面咧有個特徵就係話咧，佢嗰個潛伏期咧可以去到14日。而本身入面咧就话佢发咗病之后入面咧嗰、那个其实传播期都可能一个礼拜到，跟住之后咧就话嗰个病毒入面咧系可能会持续喺身体度，有机会仲有揾到咯，可能去到成12个礼拜嘅。咁如果我哋唔能够喺我哋嘅个案咧去发病之前或者发病头七日揾到佢咧，其实就系白做嘅啫。咁我哋點能夠係用一個檢測嘅策略，能夠係捕捉到呢個黃金時期咧，係最重要嘅。咁捕捉呢個黃金時期咧，其實有兩個方法嘅啫，有兩個切入點。一個咧就係呢個呼吸道嘅傳染病。咁你應該咧就係話所有急性呼吸道病徵嘅人，包括埋即係話係發燒嘅人，咁你應該係應檢盡檢。其實呢度講緊入面咧，我哋都可能講緊係數以萬計嘅人入面有啲急性嘅呼吸道病徵㗎啦。如果你講緊所有都計埋落去，咁如果我哋能夠喺我哋嘅門診部又好，喺嗰啲私營醫生嗰度都好咧，能夠譬如話你想做就即刻有一做，而做完之後一日落可以攞報告咧，我哋可能就會揾到啲好多啲係譬如發病入面咧係唔超過三日嘅人將佢隔離嘅，而將個傳播鏈斬斷。而第二一個切入，第二個切入點咧，就當我哋每度揾到任何一個個案嗰陣時候咧，佢所有嗰啲嘅一啲嘅密切接觸者都係我哋切入點啦，包括佢屋企或者嘅工作嘅地方。即係點解要捉呢啲人咧？就因為如果你能夠將佢哋有效咁樣隔離檢疫同埋做篩檢咧，佢哋根本上入邊咧就冇機會將個病毒再傳出去咧，咁你先可以斬破個傳播鏈。 梁子超，你講到核心問題咧，你話應檢就盡檢啦，同埋你要捉佢啊嘛。 咁就依家系自愿性质嘅啫。 应检尽检咧，我哋讲紧有病征嘅人，你有病征，你自然有个意欲去睇医生。咁变咗你尽量做到几多就几多啦。嗰啲唔系就唔需要强制嘅，需要强制。而你依家接触者嗰啲咧，亲密嘅接触者嗰啲咧，其实我哋现存都有个法例入边咧，对啲接触者追踪嗰啲咧，嗰啲系可以强制嘅。嗰啲喺而家法例入边都可以强制噶啦，你啲紧密接触者。咁同埋我哋如果喺个紧密接触者咧，其实都系话。当你找到个紧密接触者都唔应该停喺嗰度。你每发现个个案或者紧密接触者嗰时候呢，如果喺入面发现咗个个案，见到有任何一啲嘅喺个工作场所啊，包括一啲院舍有医院又好啊，屠房又好啊，啊街市又好啊，餐厅入面有爆发嗰时候呢，应该第一时间呢系介入个现场呢，做一个现场嘅流行病学追踪同埋啲接触者嘅筛检，系尽早确定嗰个疫情嗰个扩散嘅问题呢，尽早做一个现场的控制，究竟边啲人需要隔离检疫，边啲人咧系可以，譬如话系，即系话系居家嘅，即系话系可以放假嘅，譬如医学监察，即系话嗰个现场入边能唔能够，即系需唔需要停业，需唔需要换晒所有员工，防止去继发式爆发，同埋会唔会系有啲方法防止人向社区度扩散咧？需唔需要封锁一啲现场咧？嗰啲入边咧，其实都可以考虑。 你头先讲到检验系一个瓶颈问题啦，即系嗱，我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就唔系好知道点样喺中央。即系喺内地派七个人嚟就可以突破呢瓶颈， 迟啲有六十个嘅，再加多啲。 咁但系翻翻嚟就头先你讲到就话去到个源头嗰度，其实牵涉就唔系突破瓶颈啊。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嘅医疗系统有冇咁多人手去做头，即、就、系、是、做到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咪每发现一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话个株连性好远嘅，你要去控制佢。 我哋发现嗰度有爆发，我哋先介入啫。冇爆发你唔需要介入。譬如我哋如果大部分嘅个案都喺家庭，或者大部分个案都喺一啲嘅已知嘅地方咧，譬如话啲紧密嘅工作地方咧，你嗰个工作量就会少啲，所以我哋要保持个社交距离咧，就系知道大部分人留屋企就咁嘅原意嘅啫。嗰度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追踪容易啲。但系当我哋发现到一啲发生咗个爆发嗰阵时候咧，佢哋嘅數目入面係少嘅，應該如果你係做嗰個家居距離好，但係你呢啲咁嘅地方，如果我哋想清零咧，我哋就唔能夠放過佢咯。嗰啲地方你就要迅速介入咯。咁如果我哋能夠做好個社交距離措施咧，減低咗即係話喺家庭或者一啲已知嘅群組嘅內部，已知一啲嘅高危地方嘅以外嘅爆發咧，咁其實入面我哋嗰個緊急嗰、那個譬如流行病學追蹤方面就會易好多咯。但如果我哋個個都唔留屋企，周街走嗰陣時候咧，你自自然然入邊咧就令到我哋追無可追。如果咁多追無可追嘅個案嗰陣時候咧，你自然喺嗰邊清零嗰個地方你就做唔到咯。 咁另外 變咗一定係兩邊配合啦，一邊就要大家盡量都留屋企，而另一邊咧就係話我哋要解決個瓶頸，同埋喺嗰個追蹤嗰陣時候咧係要更加加倍努力。咁當然。找到个案，找到个接触者都你都有个好嘅隔离设，有多咗足够隔离嘅检疫嘅措施，同埋有隔离病者，同埋者你医院方面唔会话所有啲人入面唔能够系短时间将佢哋确诊嘅病人唔能够短时间收入隔离营，亦都唔能够短时间收佢去或者社区中心或者医院咧，呢、這个都系要去要解决个问题啦。因为如果你揾咁辛苦揾到啲个案或者揾到接触者，你唔能够将佢哋有效咁检疫同有效隔离咧，咁就真系白做嘅啫。咁变咗呢样嘢，我谂系要有个配套，一定要做咯。 阿梁医生，啱啱听你讲咧，就系、是、譬如而家只系检测都唔够10,000个啫，咁。見到嘅政府咧，就係將嗰啲無論陽性陰性都好啦，有陣時都已經堆積咗喺度好耐啦。檢測完之後咧，都或者冇咁快可以通知到檢測嘅人啦。咁如果增加到10,000+，咁究竟佢哋啲人手能唔能夠處理到噶？即係我諗文書方面啊， 檢測嗰度你都唔會發現得特別多嘅個案嘅。我哋係因為個滯後問題咧，而家，因為佢由發病到佢入邊咧。滞后咁，我哋迟咗发现佢啫。你检测一增加嗰阵时候咧，譬如你将嗰啲活性有呼吸道病征嘅人咧，你做初时嗰譬如一个礼拜到咧，你滞后时间你会发现多啲个案。但系如果你个市区根本上社区入面根本上唔系真系咁多个传播嗰阵时候咧，你个案数目唔会特别多嘅，你都系可能一个礼拜后咧个数字又会跌翻嚟比较平稳噶啦。因为点解咧？ 我哋而家睇翻所謂嘅嗰四個高危組別，政府做嘅測嗰啲測檢咧，佢可能做咗可能好幾萬人，可能五萬個以上，只係揾得16個咧。而嗰16個入邊咧，似乎亦都唔係話真係咁高傳染性嘅一個病毒入邊咧，好多冇病徵嘅病毒量都未必高。間中仲有啲咧，就係初檢係陰性，跟住再做嘅初檢係陽性，再做都係陰性啦。即係可能呢啲好多病人咧，其實已經係過咗個傳播期，而剩翻啲殘餘嘅啫。所以其實我哋個社區傳播入邊係有喺度，深入我哋社區都階層，但又唔係至於話真係話四處都係大火嘅。咁大家又唔使擔心話我哋擴大嘅測檢入邊咧會突然之間揾到大量嘅個案，呢、這個就唔係話即係話我哋而家。啲用緊啲高危組別嘅檢測入邊，我哋睇到咁嘅趨勢咯。 林醫生，咁有 變咗，大家又唔使驚嘅。只不過話你擴大咗個篩檢嗰陣時候咧，就令我哋可以咧係啲有急性呼吸道嘅病徵嘅人咧，唔使而家咁樣有啲冇醫生睇又有滯後，令到佢哋有陣時咧，譬如有我哋做緊呢啲，譬如話一啲嘅嘢，主要啲，譬如話啲高危服務嘅人咧，如果屋企人有病徵嘅，如果你唔能夠盡早將佢入邊係做篩檢咧。根本上引時你就真係唔知翻唔翻工好嘅，因為你一翻工嗰陣時候，如果佢跟住屋企人有病徵咧，跟住之後變成個緊密接觸者，如果跟住你確診咧，你就成間醫院入邊咧，成個病房入邊咧，全部都係變咗緊密接觸者，跟住好多其他入邊咧，就會令到大家咧會做多咗好多嘢。其實我哋而家啲咁嘅滯後咧，譬如個報告滯後咧，就令到啲人咧係留咗個痰，留咗個心喉袋之後咧，就周圍去。唔能夠留喺屋企咧，咁你變咗你叫佢嚟，叫佢留一日就容易啲、你叫佢留七日咧，就其實就唔容易咯。咁變咗你解決咗瓶頸咧，你都要解決其他啲嘅所謂檢疫啊，同埋一啲嘅啊收入院嗰個滯留問題。但嗰啲其實都唔係冇辦法去解決，你只係擴充咗一啲用啲酒店嚟擴充咗啲普通嘅一啲嘅緊密接觸嘅檢疫啦。而係我哋用我啲隔離營入面咧，係我嚟做一啲冇病徵嘅，冇即係話係風險因素嘅人咧做分流。其實我哋只要咧能夠，譬如話用一啲電話分流又好，用一啲嘅譬如話你係將嗰啲係冇病徵嘅，冇冇風險因素嘅人就隔離去一個隔離中心。有病徵有風因素啲就喺個初步個社區隔離中心啦，社區嘅治療中心扎博嗰度處理啦。嚴重啲病人就去醫院。咁而家你去到嗰個隔離地點嗰陣時候咧，你就再做一個確認咧，其實面對面做確認。如果確認唔到，都咪再轉去第二度咯，一個鐘頭都送到香港。 梁醫生啊， 咁其實就會比較好啲咯。 我想問下你嗱，剛才提到清零啦，有啲人希望會清零，或者係即係將個病毒量啊，即係病社區嘅感染啊。 清零其實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只要能夠撲熄今次第三場火咧、能夠即係話做好個外防，唔好俾再有個清咗輸入，而能夠撲熄今次個火咧。你個社區嘅所謂隱性傳播，如果係七日內傳唔到俾第二個病人咧，佢都會斷嘅。所以其實入面咧，武漢嘅清零入面都唔係靠咩特別嘢。武漢嘅清零都係話佢一路都係用啲社區入面嗰啲嘅，就係一啲大家都係小心啲啊，用口罩啊，保護個人衞生啊，能夠係最緊個案早啲發現，早啲清，佢先清到零。到後尾佢五月做嗰次都唔係清零嘅，嗰次根本上咧揾到300個個案全程做曬咧，嗰300個個案都冇傳染性嘅，只不過嚟確認即係話佢冇傳染性咁解。其實清零係自己會做到嘅，你只要能夠控制個疫情，唔好俾外來有輸入嘅個案，而令到佢本身咧平均嚟講。一個人喺七日內入面傳俾到另外嗰一個人咧，你自然佢嗰個傳播鏈係會斷嘅，呢個大家就唔使特別擔心。 明白，唔該曬你，梁志超，唔該曬。 OK 啊，唔該。 梁志超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啊。 嗱，即係依個。是否能清零呢個問題呢，其實即係都常聽專家講呢，就好多時都要靠市民嘅自律性啦咁樣。咁但係又好不幸呢，其實即係個社會狀況我哋睇得到呢，如果單靠自律性呢又好難。但係自律性以外，如果我哋有強制性喺香港呢個社會政治環境都唔單止難呢，近乎不可能。咁我自己就即係會睇得到咧，可能即係依啲要加強翻成個系統上邊嘅一啲嘅檢測啊，甚至係強化一啲嘅醫療設施咧，係同依個疫情咧係作長期鬥爭嘅必須準備嚟嘅啦。 咁見到啦，就係喺亞博館啦。 就有一个新嘅即系一个临时嘅治疗设施啦。咁啊，医管局咧同埋亚博馆咧就即系合作系兴建嘅。咁嗰度嗰几百张嘅病床啦，咁就系而家暂时嚟讲咧就系收容一啲比较即系轻症啦，或者冇乜病征就少少病征嘅一啲病人嘅，咁就会喺嗰度咧系接受治疗嘅。咁而家咧都仲有百几个系等候紧安排入院嘅。咁睇嚟亚博馆呢一个新嘅一个即系治疗嘅一个设施啊，医管局就叫做社区治疗设施啦，开咗之后应该慢慢可以吸纳到呢啲等候紧入院嘅确诊患者噶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 咁啊，听闻都仲系安排紧，即系要尽速去建一个方舱医院啦。 仲有噶啦，就系喺即系内地嘅另一队队伍咧，已经系即系准备紧嚟香港，咁据说咧就会可能喺亚博馆嘅出边啊。即係空地度咧，就會起一個臨時醫院啦。咁嗰啲方艙嘅意思就係一啲組合嘅屋啊，加埋裏邊有曬儀器啊。咁以往咧都喺個汶川地震啊，同埋喺玉樹嘅地震出現過嘅。咁而家喺內地都有好多，即係當時疫情嚴重嘅時候都有好多呢啲方艙醫院啦。咁而家準備緊咧，都會喺据讲啦，其中一个选址可能就系喺亚博馆出边嘅空地啊。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咧有胡小姐，胡小姐你好啊， 胡 小姐系请讲。 由防疫抗疫至到押后一年嘅立法会选举，我睇唔到呢一个政府迎难而上有担当，习主席应该要执咗呢届嘅政府去。如果你防疫做得好，抗疫做得好，唔需要下下而家要找一啲內地嘅專家嚟幫你起嗰啲咩臨時醫院，做曬浪費公帑嘅。因為你臨時醫院點樣長期用又好，跟住你又拆咗佢噶啦，又掉曬嗰啲物資去噶啦，係嘛？全部浪費公帑嘅，唔需要佢哋嚟到去幫手驗物資啊呢啲嘢。咁呢個第一樣。第二咧，我自己覺得就我自己個人意見咧，我就反對全民去驗嗰、那個咩。 全民检测是。 检测啦，你验一次今次阴性不代表你没感染的机会的。这个真是的，是吧？不代表你验了这次哦，全民七百几万验，你第二次不代表你没感染的嘛。 所以呢，譬如在内地呢，就是他同你全民检测之余呢，就是困在你一个小区里面呢，就可能14日、28日都不好出来了，就是要有家居令配合呢，全民检测才可以就是有机会是清零的。 咁第二樣嘢咧，你如果你強制咁樣去全民去檢去驗嘅咧，喂大佬，你睇一個病人嘅醫療報告都需要佢同意啊，係咪？都需要佢同意啊，或者有家人同意啊。如果自己冇能力嘅話，咁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我自己唔係好同意咯。仲有，即係我想講兩句嗰、那個立法會延期選舉。如果我係公民黨咧。我想那四位呢，我是他的四位呢，我不会重返去的了。我希望他们这一班人呢暂时放低一年议会的工作。喂，我喜欢 DQ 你就 DQ 你，我喜欢你回去就回去，你玩什么？是不是选民的决定是最重要，还有你真的违反基本法嘛，四年任期就他们已经不是议员来的了。结束咗噶啦， 明白。 真系我希望咧，佢哋真系好多谂下咧，即系暂时呢个民主派嘅议员咧，放低一年， 系 出年再系即系大概过咗五月节啦，你先再谂下。 明白，好多谢胡小姐嘅意见。 疫情就牽動曬成個社會嘅好多神經噶啦，即係無論喺政治層面、經濟層面，依家最重要一樣嘢，即係我哋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咧，都要睇翻就係點樣去防控嗰個疫情啦。我即係如果你話興建咁多新嘅設施，甚至引進一啲嘅協助，我睇到咧都係控嘅啫。嗱，如果你話要完全防咧，就即係我個人咧就比較悲觀嘅，因為我睇唔到全球依家有咩嘅即係叫做好有效嘅手段。 數字一路升緊啦， 咁唯一嘅即係好消息就係、是、各地都有一啲嘅即係疫苗研發嘅成功嘅一啲嘅信息出嚟啦。但係真係實際應用 係 一個係啦，起碼都有一段時間。所以呢段時間就即係只能夠即係繼續呼籲大家做好自己啦。 好，今日。